晨，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好嘅，船船仔咧喺星期二嘅朝头早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同大家讲一声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睇一睇今日系几多号先？今日系4月2号，农历就系2月24啦。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水平啊！而家系6:09，头先咧船仔翻嚟嘅时候已经发现，咦，天蒙光咯，开始同冬天嘅时候咧，呢一个时间应该系未见到太阳嘅，咁但系太阳咧已经开始慢慢出紧嚟啦。不过咧今日嘅能见度咧就颇低，咁所以应该睇唔到日出咯。不过唔紧要啦，大家希望咧今日系公众假期完咗之后第一日，大家翻工嘅时候都可以精精神神啦。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个世界呢本来就是会遇上一些形形色色的人，有时会遇到一些很难去理解的恶意，真的会觉得有些失望的。但是只要你过去或者过渡了这些的难关，你就会发现有时这些带着偏见的言论并不能够阻碍你的脚步，又或者那些很难理解的恶意也都提醒我们千祈千祈不要成为一个好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去伤害其他人的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焦虑，觉得很不知所措，因为生活就实在太不如意了，很难见到出口。我们可能会焦虑，觉得很难过，或者甚至觉得绝望添。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前路漫漫，我们最需要就是要自己强大。只要你相信自己可以渡过，你就可以渡过。世界呢不会预备一些你难以渡过，难以渡过都可能有的，但是不会准备一些你根本过渡不到的难关。所以希望你见尽了世间的恶，或者见尽了世间的恶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赤诚和善良，保护好自己的心。 昨日曾落错车，最终知道置身荒野，双脚算完长路车，难找到一间旅社，如常低亦缺席的午夜，空气将痛苦折射，他幻想自己头上星光倾泻，再上车能遇到新主角待我好，谁令我错误跌倒，只当磨练上征途，缘分未来到，亦要为明日倒数，我不想抱着记忆共舞， 再上车便能遇到新的爱侣更加好，宁愿信发梦太早，不信期望会偏高，缘分若来到落了泪仍是看到，某天到错路也可达到。再上车便能遇到新的爱侣更加好，宁愿信发梦太早，不信期望会偏高，缘分若来到落了泪仍是看到，某天到错路也可达到，也许今次是眼光想要的太难遇到，发梦如代价高，如下一位经过仍令我倾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水平啊。在6:16的朝头早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啦，就讲到咧，因为日本的顾客至上服务理念咧，真系非常之根深蒂固。如果大家有去过日本的话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可能因为咁样嘅原因，最近咧亦都令到有啲顾客咧系逾越咗一啲界限，对服务人员咧系进行一啲骚扰嘅行为，可能咧系一啲唔系几有礼貌嘅说话啦，更严重咧其实系有一啲肢体嘅冲突嘅，咁或者咧即系呢一个好似已经肢体冲突已经够严重啦，都唔系嘅，有啲顾客咧系可能会利用社交媒体啊对员工进行一啲人工搜杀啊，或者是 I'm sorry 是人肉搜查，同埋咧呢一个网暴嘅行为，咁所以咧最近亦都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宣布啦，希望咧可以进行一个法例嘅制定啊。对于呢个服务业入边咧，如果咩叫做骚扰行为咧，或者系我应该系点样去惩罚佢哋，甚至咧亦都提交咗一份草案咧，希望可以令到企业提供一个处理呢一类问题嘅指南同埋工具。咁就讲到呢一个职场环境先啦，其实咧好多嘅员工都话啦，其实 15% 嘅员工咧喺过去3年都遭到呢一个顾客嘅骚扰，咁但系有好多企业咧，因为冇乜应对机制啦，同埋本身佢哋个文化就系觉得啊顾客就系上帝啦，咁为咗唔好得失顾客咧，其实企业咧系冇一啲有效嘅应对机制，或者根本就冇教过员工点样去处理呢一类型嘅训练。呢一类型嘅情况嘅训练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好多员工士气非常之低落，甚至因为咁咧而选择辞职。咁而且咧，根据一啲嘅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调查就话啦，近5年嘅顾客骚扰量咧系增加咗36.9%。咁就讲啊，点解会好似呢几年先越嚟越多咧？咁就讲到咧，因为新冠疫情期间，有好多人对于个社会太大压力啦。 咁所以亦都可能会对呢一啲嘅雇员啦，或者对啲员工有一个唔好嘅影响啦。咁另外咧，头先讲到疫情啦，咁啊社会同经济压力咧，亦都令到可能啲顾客太心情太差啦，想揾人发泄下，咁就发泄咗落去呢一啲店铺嘅店员嗰度啦。咁另外咧，亦都可能系一个 social media， 即系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影响。如果大家咧都有上开网咧，大家都会见到，其实投诉文化甚至一啲大家不自觉嘅网络暴力咧，其实都可以话系社交媒体嘅常态嚟噶。有好多时候啲顾客咧，可能会喺不知觉嘅情况之下，成为咗一个加害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如果有呢一个法例系几好噶，因为个专家就话啦，其实咧呢一啲叫做顾客需要嘅行为，应该系要定性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咁所以咧，企业亦都系要有责任去预防同埋应对噶。咁所以当呢一啲嘅法例去完备咗之后，政府同埋企业咧先可以有效防范同埋处理翻呢一啲顾客嘅骚扰行为。咁希望咧，如果大家去到东京或者去到日本都好，呢一样嘢咧，亦都唔系话净系对住呢一即系呢啲地方嘅员工系要有礼貌。喺香港咧，其实大家工作压力大都明白嘅，咁但系记得就系一定要保持翻适当嘅礼貌啦。如果唔系咧，其实失礼嘅咧系自己啊，所以记得做人记得要有礼貌，对所有人都要有尊重啊。 嚟自于陈卓妍 Ian Chang 嘅 Lost at First Sight。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咧就唔系讲心灵鸡汤，讲下生活百科啊，少少嘅常识啊。今日咧就讲下叮嘢，即系用微波炉啊。嗱，好多人都知道啦，有啲食物或者有一啲器皿咧系唔可以摆入微波炉入边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用完微波炉啦，我哋应该打开个微波炉啊，定系即刻闩埋佢咧？嗱，可能咧会得到唔同回复嘅。选择我咧就直接闩埋佢啊，唔理噶啦。咁但系唔知道大家系咪啊？原来咧有日本嘅电器公司就讲到咧，其实微波炉嘅使用常见问题啊，就系第一，原来叮完之后即刻闩门咧，系唔系一个正确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加热咗一啲食物之后咧，会残留一啲污垢同埋湿气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微波炉变得非常之潮湿。当我哋一叮完即刻闩门咧，有机会令到呢个机入边生锈嘅。譬如一啲咩咧，我哋个箱入边左右两侧啦、背面或者顶部，咁所以咧，如果唔想生锈嘅话，应该系打开佢，俾佢咧通一通通一通风啦，咁啊避免有呢个水蒸气。咁另外因为生锈咧，有机会可能会引致到一啲火花嘅，系会爆炸着火。咁所以咧，大家记得留意，小心啲，唔好咧话一用完个微波炉就即刻闩咗佢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陈慧琳嘅歌啊。时光巧丽国语版本嚟嘅。 同样明媚的天气，现在这回忆。这回忆，明媚的笑如昨夕，十八岁的年纪，青春是一份厚礼，给过我和你。时光藏起的秘密，我还一直在温习。曾经的希冀，听一起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念一生一辈子，青春已飞逝。心 我哋应间咧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早前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一架私家车在天水围田心路和田下路交界被另一架私家车拦截。一个男子在这架私家车落车之后，和被拦截的私家车男司机就驾驶态度发生争执，期间怀疑自称三合会成员，并且手持攻击性武器。警方說非常重視案件，並且展開主動調查。昨日凌晨大約5:00，在天水圍區拉了一個42歲男子，涉嫌身為三合會社團成員。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5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而警方同日夜晚大約11:00，亦都在元朗拉了一個38歲男子，涉嫌自稱三合會成員和藏有攻擊性武器，正是被扣留調查。南韓軍方說，北韓在當地清晨6:55左右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現正分析北韓導彈的飛行範圍和其他能力。日本防衛省亦都認為北韓發射的可能是彈道導彈，現正收集信息以確定是否會對日本產生影響。日本海上保安廳就說，北韓試射導彈已經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外的水域。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建筑遭到空袭。伊朗革命卫队证实，他们7个军事顾问死于袭击，死者包括圣城旅高级指挥官扎克迪。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扎克迪的副手和另一个高级指挥官亦都死于空袭。叙利亚和伊朗方面都指责以色列发动空袭。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通电话的时候，强烈谴责以色列发动野蛮的空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伊朗保留对袭击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说，美方对任何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升级或者加剧的事情感到担忧，但是预计事件不会影响有关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谈判。日本小林製藥一款含紅曲成分的保健品懷疑導致5人死亡之後，日本腎臟學會在會員醫生中展開問卷調查，至今確認全國有47人在服用小林製藥保健品之後出現腎功能問題。學會在中期報告之中說，這47個受影響的人士中，46人曾經服用紅曲膽固醇顆粒，另一人服用減內臟脂肪加降膽固醇顆粒，是第一次發現涉及服用另一款產品而健康受損的案例。報告說，這些服用者之中，90%年齡介乎40至69歲，近70%都是女性。他們第一次就診日期是去年11月，大約80%人是在今年1月之後。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能見度頗低，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DSE 有不少科目都需要计数，所以除了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考生可以在其他科目考试的时候使用计算机，但是必须要用符合 DSE 规格的计算机。 考生考试时使用的计算机必须印有 HKEAA Approved 或者 HKEA Approved 标签，而且不可以设有印刷或者显示图表或语文字句的功能，亦不可以有点阵显示模式。 如果需要，考生可以带多一至两部后备的计算机，但是备用的时候必须放在座位下。 考生更要留意切勿在计算机背面书写，否则会被扣分甚至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所以大家记得在 DSE 考试前检查你的计算机是否符合规格，详情可以参考考生手册。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6:36，今日翻嚟嘅时候天气都 OK， 虽然有少少湿湿立立嘅感觉，但系舒服嘅。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今日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不过都系大致多云，能见度都系颇低。所以有云的时候遮一遮个太阳又未必去到咁热嘅。咁怕晒嘅女士就记得搽定防晒，带定把遮出门口啦。每一日咧，我哋都喺度沟通紧嘅。我哋每一日身边无论工作啦，甚至同屋企人啦、伴侣啦，都系一个沟通嘅关系，好似每一日咧都唔能够去冇咗呢一样嘢咁样嘅，你觉唔觉得啊，船仔？ 我觉啊，每一日咧我同你都沟通紧咯，就算做节目啊，最紧要就系沟通。 系啊， 如果唔听你讲嘢咧，个节目都做唔到。 系啊，跟住事前我哋又要夹好多嘢啦， 系啊， 事后又要再去制作好多唔同嘅嘢，都系需要沟通啦。 系啊， 其实唔单止咧，我哋人同人之间咧有一个沟通，好似同动物啦都会啦，会同佢沟通啦。即系譬如如果我要我只狗思思，咁我都要同佢沟通，有个训练。 我会同只雀沟通噶。嗯，即其实我沟通啊，应该咁讲，我 sorry， 我呢个唔系叫沟通啊，系我单向嘅啫，因为我成日见到只雀喺度，我就会扮雀叫咯。咁希望我就同佢啲求偶声，咁即系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 咧？点嘅咧？你可以扮 咁样咯， 真系噶？ 因为咪大家笑佢叫做星 key 雀嘅，佢成日叫到走音噶嘛，咁嗰啲应该系求偶声音嚟嘅。咁我就心谂咁惨啊，冇人应你啊，不如我应你啊。 咁佢真系以为有人应嘅时候，但佢搵唔到，咁点算啊？ 咁咪好咯 吓。你咪再一次俾佢失望， 唔紧要啦，有个单向嘅沟都唔系沟通啊，呢个只系一个单向嘅发信信息。但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听唔到咯，佢觉得一听就知假嘅咯， 即系唔认你啦，系咪？ 系，我觉得我太假啦。 咁都系嘅，不如学即系学你话斋，你话扮雀叫，我有阵时候都会扮狗叫。 咁只狗明唔明啊？你觉得只狗明唔明？ 佢会好奇怪咁样侧起个头仔望住你咁样，唔知道你去做咩？ 咁真系唔明啊！ channel 唔啱 ，channel 唔啱。其实咧，除咗我哋人啦，或者同动物有啲沟通之外咧，其实原来植物咧 都懂得互相溝通嘅，佢就唔係同我哋人溝通， 好似粟米識得叫噶嘛。 係啦，之前咧就係有唔同嘅研究報告咧，都話啊，其實啲植物咧都有性噶，佢哋會識得發出一啲聲音，譬如喺冇水嘅時候，好乾好乾好乾嘅時候，佢哋又會叫，又或者咧佢哋俾人剪咗個樹枝幹嘅時候咧又會叫。咁其实咧呢一啲咧都真系证实咗嘅，即系研究报告。咁但系而家有个新嘅报告咧，就系嚟自日本嘅一个大学发表一个实验报告。佢哋唔单止咧去识得叫啊，原来佢哋植物同植物之间咧，佢哋都识得沟通。 哦，系啊，系咪话植物同植物之间，即系我隔篱棵草，其实都知道我同紧呢棵草讲紧嘢咁样？ 嗱，系点样嘅咧？嗱，首先佢个报告咧有个实验嘅，咁就有一盆嘅植物啦，又就系放咗有虫虫喺上面嘅，即系啲叶上面有虫虫嘅。咁另一棵植物咧就冇任何嘅昆虫喺度嘅。咁佢哋之间咧就有一个气泵嚟到去连接住嘅。咁呢个实验就发现啦，咦，有虫虫嘅嗰棵植物，原来嗰啲树叶啊，嗰啲树叶会即刻发放一种嘅信号，而嗰种信号就会通过嗰个气泵传达到去另一棵嘅植物嗰度咯。咁好神奇地咧，就系话原来冇虫虫嗰一棵植物咧，都会回应翻有虫虫嗰棵植物噶，即系佢好似咧有一啲嘅发放一啲嘅信号，好似当 WiFi 啦，我哋睇唔到嘅，我哋闻唔到、见唔到嘅。发放啲 WiFi 话俾佢知，喂，我而家咧呢棵嘢啊，上面有虫啊，你小心啲啊。跟住可能咧，另外嗰棵冇虫嘅就同翻佢讲 ，OK OK， 小心啲。可能就会去，因为有一啲树叶咧或啲植物咧，知道咗如果有啲昆虫，佢想避免佢去侵蚀佢嘅树叶咧，系可能会释放啲气味啊，释放一啲嘅液体嚟到去防止昆虫会喺佢哋棵植物度聚集嘅。咁、我就觉得咧，原来咧睇咗呢一个报告咧，就真系明点解。即系我开头以为嘅时候，有譬如系同一棵植物，佢上面嘅叶有昆虫，下面嘅叶冇昆虫，咁但系连接啊嘛， 系咯， 咁佢咪识得释放咯。咁但系而家有咗呢一个报告，就可以话到俾我听，咦，原来唔系同一棵植物去互相去有个沟通啦，原来系隔篱棵植物，只要有一啲气泵，即系有啲嘢连接住嘅时候。原来佢哋都识得沟通嘅。 我唔知佢哋咧系咪一定系好人嚟嘅 ？Sorry， 系好植物嚟嘅咧，即系咁样。我咧原来自己都有虫，我希望隔篱个棵都有，就啲虫虫咧过去你个棵，咁我咪可以生存咯。咁我就发放啲信号同你讲，喂，虫虫对你好。我唔知点样，佢哋点样研究证明到佢哋一定系发放啲好嘅信号咧？ 嗱，咁又唔知道究竟嗰个嘅信号咧，呢个研究就冇讲究竟系 好 定坏，系啦， 可能佢哋冇人类咁衰嘅。 系我哋咧，系我哋人类咧唔好嘅啫，即系植物咧都有灵性嘅，咁所以咧有阵时，譬如即系都有听到嘅就系点解就之前有人话唔开心就去亲亲大自然啦，去行下山啊，又或者拥抱下一棵大树啊，即系唔系叫你破坏佢，咁有啲人就话佢会咧同你有啲 connection 啊， 系啊系啊， 系啦，咁到呢一个报告出咗嚟嘅时候，哦。又可能得而且確喺我哋無意之中，我哋聽唔到、睇唔到、聞唔到之下，其實有一啲嘅連結，又或者佢會發放一啲氣味，佢 feel 到我哋啲氣場，然後就釋放一啲令到我哋舒服嘅感覺俾到我哋。咁所以有陣時即係譬如大家去到大自然嘅時候，都可以愛護大自然啦。即係呢個世界咧，即係我哋都要唔係淨係得人類噶嘛，我哋有動物啦，有唔同嘅生命啦，有唔同嘅植物啦。咁所以大家記得，如果下次，唔开心嘅时候，尝试一下去亲亲大自然啦。 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同大家睇啲咩呢？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炒鱿鱼嘅咧？又有冇谂过点解炒鱿鱼会系变咗解雇人嘅意思？要睇翻以前嘅历史啦，原来以前嚟香港做嘢嘅人，佢哋通常都会带住一张被噶，然后就会寄宿喺由老细提供嘅住宿嗰度。咁当佢哋俾老板炒咗嘅时候，佢哋就需要卷埋佢哋嘅被铺，执包袱走人啦。咁而真系食得嘅炒鱿鱼，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哇，咁快又嚟到四月啦！四月二号星期二朝头早，当然系继续同大家讲下茶啦。继续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我成日听到人哋讲话以茶代酒，其实点解用茶可以代酒咧？都唔同嘅。 茶同酒咧，其实俾到我哋嘅心情咧系好唔一样噶。喺、以前咧，一啲文人雅士其实喺啲诗词歌赋入边啦，都有咧提到以茶代酒嘅。譬如有一个茶诗咧，就系讲过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佛火初红。我哋话茶壮文人诗。酒壮英雄胆，咁所以喺古代咧，文人雅士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有呢个饮茶同埋以茶会友嘅习惯。咁、另外皎然啦，亦都写过啦，此物清高细莫之，咁此物佢讲紧茶啦。咁而世人饮酒多自欺啊，反而饮完酒之后咧，你仲可能更多烦恼添啊！嗰一刻可能觉得好似好兴奋哦，冇嘢。但系咧，其实呢一个都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 饮完酒啊，都会身体攰啲啊。 系啊，其实茶咧反而系有好多对健康嘅好处啦。但系好多人往往忽略咧，就系其实佢对我哋精神上啦，都有一个安宁啦、放松嘅作用噶。突然之间去完台湾咧，个人都有好有文艺气息。咁咧，我讲下咧一啲茶诗嘅分享啦。 好啊。 咁喺左思，佢个人名叫左思，左右个左，思想个思。咁佢写咗一首诗咧，系讲佢两个女女嘅，叫做《娇女诗》啊。咁系形容咧佢两个女女啦，喺度玩啦，跟住咧佢哋心为茶喘剧。喂，呢两个女女原来好中意饮茶噶、心为茶喘剧就系、我好想快啲饮茶，所以咧佢就吹嘘对鼎力。咁佢哋因为以前系用炭火嘅，喺个鼎度烧啦。咁佢就吹个顶， 吹嗰啲烟， 系啦，吹嗰啲炭火，等佢快啲烧。点知咧，喂，成块面咧，衫啊，全部就黑掹掹啦。比较早期啦，系开始有讲形容茶嘅一啲生活上嘅一啲细节。咁去到李白咧，亦都系咧出名嘅诗人啦。虽然咧佢系好中意饮酒嘅，但系佢都写过一啲茶诗啦，去形容咧佢饮过一个叫仙人掌茶。佢仲用一个拟人法咧，佢话啲茶叶咧枝枝相连接，步成仙人掌，啲茶叶好得意嘅，绑到一节节咁样咧，好似个仙人嘅手掌咁样。饮嘅时候咧，似拍红牙烟。佢话饮呢个仙人掌茶咧，好似呢个手掌喺你个膊头拍你个膊头一样啊！ 哇， 系古人佢哋有时候咧写嘅诗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唐代嘅元稹啦，佢有一个宝塔诗，系真系一个宝塔咁样样嘅。 哦，系啦，成首诗咧， 成首诗写 第一粒字咧就系喺中间嘅 顶， 好似个圣诞树咁。 系啦，那个茶字就好似圣诞树个星星喺个顶部。咁下面每一行咧。佢會係兩句兩句，而每一句咧都係一樣字數。咁、我哋由一隻字茶啦，呢個係個主體啦，跟住香葉嫩芽就下一句咯，兩個字兩個字啦， 兩個字 係啦，慕詩客。三隻字，愛增加三隻字，就係、就算係詩人、詩客又好，僧人都咁中意茶噶。係啦，跟住後面啦，就繼續四隻字、四隻字、五隻字、五隻字咁一路落去咧，形成一個非常有趣嘅體系啦。咁呢啲都係基本上冇乜呢一啲出土嘅詩係有喺度嘅。 嗰首詩咧寫出嚟咪好似棵樹咁樣嘅、其實都係代表緊大家望到呢首詩就好似望到棵茶樹咁。 咦？我又冇諗過呢一樣嘢喎。 係咧。 但是我哋茶树不是三角形，圣诞树是三角形的。 是 啦，而家卡通化了我哋的圣诞树。有几句我想分享，因为成篇我就未必讲了。譬如他说夜后邀陪明月，晨前明对朝霞，就是我夜晚临瞓前可以喝，朝头早起身又是可以对着朝霞去喝。洗尽古人金不倦，就是就算我哋有几多好疲累的事情发生啦，都是可以洗去的呢一样嘢。咁呢个我都是非常有意义。另外有一个我自己好鍾意嘅简称啦，叫做七碗茶诗啦。咁呢一个系卢仝啦，卢仝呢喺日本呢其实系同陆羽齐名㗎、即系陆羽系茶圣，咁卢仝呢就好似系茶仙咁样啦。佢中间佢系形容呢佢喺度试緊一个朋友寄嚟嘅新茶啦。卢仝呢个人好得意嘅，佢一个文学修养好高嘅人，系啦，但系呢佢拒绝去做当官。系啦，虽然佢系绝对可以做嘅，咁就系因为佢觉得咧，佢唔想为咗功名啦，去做一啲佢唔想做嘅嘢。咁譬如佢写呢一个七碗茶歌咧，我觉得好有趣嘅。一碗吻喉润，第一啖咧，我哋湿咗个喉，个喉唔再干啦。二碗破孤门，咦？佢明明一个人饮茶，但系饮到第二碗啊！ 冇咁孤悶喎、啊，個人好似三碗守孤牆，唯有文字五千卷。咁佢呢個係講緊自己嘅，即係相比起一啲滿肚腸肥嘅官啊、商人啊，反而咧佢第三碗佢個腸係枯萎咁樣嘅腸啦，唯有文字五千卷。系啦，佢系睇好多唔同嘅，吸收好多唔同嘅一啲学术性嘅嘢啦。四碗发轻寒，平生不平事，尽向无恐散。去到第四碗呢一句，我自己好中意嘅。好似有少少出汗啊，但系佢将呢个出汗，佢比喻为咧，你呢一生人遇到嘅唔平等嘅事或者系不公嘅事，喺毛孔随住呢啲汗水，我哋散咗出去。 哇，起鸡皮啊！ 五碗肌骨清，去到第五碗啦，你个身体好似重生一样啦。第六碗，六碗通仙灵，可能去到好夸张啦。哇，可以同大自然有个连结。七碗吃不得也，去到第七碗咧。够啦，饮够啦，唔可以再饮啦。围角两翼，集集清风身。如果唔系饮完咧，就羽化升仙咁滞啦。 茶唔可以多饮啊嘛。 系啊，咁呢一啲我自己觉得系比较得意啦。譬如苏东坡啦，佢都有讲过，从来皆名似佳人。佢话一个好嘅茶咧，就好似一个美人佳人一样咧，系一个二人 咁难求系咪啊？ 咁有啲诗词咧，就譬如高启啦，佢写咗一篇咧赋咧去讲茶。但系咧，佢呢篇赋咧系唔可以有个茶字嘅喎、 哦。 吓，系啊，咁系，但系你睇完成篇嘢咧，你又咦，系真系讲紧煮茶嘅、哦，系、啦。譬如佢用飞花舞啦，讲紧个茶汤啦。我哋讲个石炉重火两铜蒸去煲水啦。咁后来一撮一勾细撮真天味啊，讲紧饮茶嘅过程啦。佢成篇嘢系冇一个茶字，但系你可以感受到 佢系饮紧杯茶， 系啦，嗰、那个饮茶嘅气氛喺入边啦。 哇、哦，犀利啊！以前啲诗人真系 系啊，同埋就算除咗诗人之外啦，其实乾隆咧佢自己都写过。非常之多咧嘅茶诗嘅，系啦，佢咧好多次下江南啦，玩到唔舍得走，系咪啊？传说咧佢都去到西湖呢一个地方啦，咁佢睇到啲人咧制茶嘅时候，哇，原来系咁辛苦咁艰辛，佢就写咗呢个《观彩茶作歌》，就形容咧当时咧佢哋点样去制作茶咧系最好嘅。另一个啦，苏东坡咧头先讲佢中意用二人法去写书啦，佢写咗一篇咧叫做《叶》。家传，佢系将茶树咧二人化变咗做个人，系啦，这个人叫叶家，因为当时陆羽嘅茶经咧写住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所以呢个人叶家啦，佢咧叶家出游，即系呢个茶树出游啦，起遇陆先生，陆先生为其著行录，佢就系形容紧当时陆羽遇到茶之后，佢写咗茶经呢一本书，咁而叶家声名远播，出名啦茶，因为陆羽写咗茶书之后啊，开始兴起饮茶咯，甚至咧因为声名咧传入宫中，得天子赏识，哇，茶皇帝都饮咯。这个故仔咧系讲到好好笑咧，就系因为以前啲茶咧系做茶饼啦，佢话天子见其容貌如铁，资质刚劲。跟住咧就希望揾个锤仔去揼开佢，仲要咧去揾个镬煎煮佢。但系叶家咧就话：，唉，虽粉身碎骨，神不辞也。咁最后仲要讲到咧，佢俾大臣加害啊，又要出走啊。跟住，但系皇帝又揾翻佢，又点样做税收啊？咁系一个好有趣， 好有趣而人化咁样去形容茶叶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得意啊，叫叶家。 系啦，另外最后呢、這个我觉得系有好有意思，就系、是、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咁传说当时咧，苏东坡去出游啦，咁佢系好佢唔系好衣着打扮好光鲜嘅，有时咁佢去到 比较求其， 系啊，比较求其啦。咁佢去到个寺庙咧，就想讨茶喝。咁个寺庙个主持见到佢啊，呢、這个人其貌不扬，坐啦，跟住嗌个小和尚茶。咁样嗌佢饮茶啦，讲咗两句，发觉呢个人，咦，好似有啲文采，有啲文艺修养、哦，就啊，我哋去偏厅请坐，跟住嗌个小和尚敬茶，再讲两句，哇，原来呢个就系大名鼎鼎嘅苏东坡，佢就哇，再去 VIP 房啊，请上座敬香茶。 咁佢臨走嘅時候咧，就攞咗啲墨寶，就話啊，其實你嚟到，不如幫我哋寫個書法，即席揮毫寫啲嘢俾我哋寺廟啦。 就係呢幾句。 係啦，蘇東坡咧就係寫咗呢幾句，就係諷刺咧呢一個寺院嘅住持啦，睇人敬茶，咁亦都係告戒咧，我哋作為一個殘藝師啦，或者作為一個人，其實我哋唔應該係睇人哋嘅背景而去選擇我哋待人相處嘅方法咯。 嗯，應該係以貌取人嘅，每個人都係平等，邊個都可以飲到一杯靚茶嘅， 冇錯。 哇，咁所以我哋喺茶詩裏面都有好多嘢學喎。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茶詩裏面嘅意思，大家不妨就去揾下葉家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七点零六分嘅朝头早啊，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嘅朝头早。嗱，咁精神嘅时间咧，我哋当然要睇一睇呢一个交通天文台，究竟咧？交通有冇塞呢？這个时候找你 Tiffany 先。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 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交通嘅情况先？ 好，咁今日就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先啦。咁而家嘅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交通正常嘅。另外呢就提提大家啲封路嘅措施。现时呢界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嘅快线封闭。另外新田地街都有紧急维修，介乎碧街同窝打路道之间嘅慢线封闭。同时窝打路道去九龙城方向介乎广东道和新田地街之间的一段慢线都是封闭的。另外旺角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介乎塘尾道和广东道的旺角道慢线临时封闭的。 哦，系咁多， 系啦，冇错。 哦，咁听落咧，交通都系正常嘅。 系，翻工第一日，可能大家都即系预早到咗出门口，咁就少啲塞车。 同埋而家复活节假期未完噶嘛？ 即系你话学生？ 系咯， 我都唔清楚喎、 未完未咧？ 但系嗰啲翻工嘅人，佢哋都要揸车翻工噶嘛？即系学生，佢哋都系坐校巴嗰啲咁。 系咯，就会唔会咁样谂紧啊？会唔会咁样嘅时间？ 一半一半啦，可能。 可能又好啲啦，交通情况。咁 Tiffany 有冇啲咩嘅交通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的士服务加许计划，2023年咧喺寻日开始咧已经接受呢个公众投票啦。 哦。 系啦，咁其实咧，市民就可以透过呢个网站啦，或者扫描呢个加许计划嘅宣传品 QR code 咧，就可以去投票噶啦。咁今次咧投票咧就可以选择今个年度嘅优秀的士司机同埋好人好事奖嘅得奖司机。咁咧之前咧运输署咧就收到1200个优秀的士司机同埋好人好事奖嘅提名，都好多个啦。 呢个系讲紧。2023年度， 系啦，佢系讲紧上年，但系佢而家投咯，因为系之前嘅服务嚟噶嘛，所以其实佢写住2023年嘅，但系我哋而家投 的。哦，即系佢哋已经储起咗一 lock 嘅好人好事故事啦。 之前市民已经可以提名噶啦，咁但系而家就终于可以投票，即系佢哋喺1200个司机入边拣咗之后咧，就喺而家市民就可以揿入个网站度咧，咁就有70位候选嘅呢个优秀的士司机，同埋6位嘅好人好事奖嘅候选司机。可以俾大家投票咁样咯。 哦，唔知佢哋嗰啲嘅优秀嘅，我想讲作品啊，但系唔系作品，系佢哋嘅优秀嘅行为，即系啲咩咧？会唔会系即系乘客漏咗个电话，但系咧佢就特登去同翻佢讲，叫佢攞翻咁样嗰啲咧？ 我有睇过咧，有啲即系佢可能乘客上去嘅时候唔舒服，跟住之后咧就即系个司机就可能会问下佢，哦，你自己见到佢有。 即係可能攤咗喺度咁樣，跟住就問佢：哦，使唔使開窗啊？或者你係會唔會凍得滯？甚至係有啲係真係車埋佢哋去醫院咁樣咯。 哦， 係啊，係啊。其實我自己都有個好類似嘅經歷嘅，係啦。我之前咧試過去搭的士啦，跟住之後上咗車嘅時候咧，個肚咧好唔舒服，跟住我就即係冇辦法可以挨喺個背脊嗰度瞓覺，要翁前去瞓觉，系咯，乌喺前瞓觉， 咁、真 系 好痛喎、啊！你 系啊，真 系 好痛，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啦。总之系咁样啦，可能唔知食错嘢定唔知点样。咁跟住之后，个的士司机咧就喺嗰个镜嗰度见到我，然后之后佢就问我：哦，你有冇事啊？即系使唔使去医院，或者系嗰阵时即系开住冷气咧，话会唔会开窗会通风少少啊？咁样咯，系啊。 嗯，咁跟住之后佢都送到你去目的地嘅。 之后我唔使去医院嘅，好彩系啦。咁、但系佢就即系送翻我去我要去嗰个目的地咁样咯。 好好、啊。其实有阵时咧，唔单止系的士司机啦，身边嘅人如果见到身边有需要帮助嘅人，你问多一句咧，可能你真系会帮到佢好多噶。 系啊，同埋我自己都有试过好人好事。话说咧，有一次咧，阿船仔系经常带头虾嘅，咁尤其是你知女仔噶啦，一抽二楞咁样咧，四五个袋，咁我嗰日又仲要去拍嘢啦，咁我就谂住，我仲要系用紧部电话，我谂住唔会漏电话啦，话呢铺。嗯，我就留咗部电话喺的士度啦，咁样一去到个地方，发现，咦，我部电话咧，我连个铺头都入唔到去，因为我拍嘢个 studio 咧有密码嘅，个、密码喺个电话度、我都入唔到去。咁之后我谂咗好耐，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好彩系咩咧，我系 call 车嘅，咁 call 车之后咧就喺翻个 call 台度揾得翻个司机，咁比我想象中容易嘅，系、啦，大家如果真系万一跌咗嘢系 call 车咧，其实咧嗰啲 call 台多数都系有个嗰啲电话，你系可以 message 佢添嘅，即系唔一定要打电话去添，你可以 message 佢。咁 message 佢之后咧，佢就会问你几点上车啦，大概记唔记得系边度去边度啦，电话号码几多号，咁佢就容易啲帮你揾得翻嗰架车。咁、然后咧就终于打咗俾个司机啦。咁我嗰阵时咧就喺观塘嘅，佢话佢喺大埔，我就话啦，嗱，通常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应该就俾翻啲 tips 佢啦。咁佢先会车翻过嚟噶嘛？点解佢嚟到就话唔使咯？我都喺附近接客噶咋，即系接嘅乘客噶咋，唔使啦，唔使啦咁样。我觉得咧，我见到佢嗰刻，我觉得佢好慈祥咯。 好好啊， 系啊。 不过反而我咧就试过咧喺无意之中啊吓，唔系 call 的士，唔系 call 车嘅，咁就系试过由广播道翻到屋企，跟住个司机认得我，我都认得佢咯。 哦， 系折嘅，系入手折嗰只嚟嘅， 即系已经系成日都喺附近转咯，系嘛？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唔系嘅。咁咧，点解我会认得佢咧？认得佢系因为佢嘅入边嘅装置咧，有啲布置咧，我就认得有一只公仔。 哦， 咁跟住佢都问我，佢话因为住我嗰边咧，好少会咁长程咧，即系咁长途啊。 哦，喺嗰边翻过嚟，以为你讲你有几长程系嗰种 长途， 系OK， 系啦，咁长途。好咁长途过嚟，咁跟住大家都认得大家，跟住反而有一种咧系好亲切嘅感觉咯。系、我觉得有阵时咧，的士司机即系喺个车厢入边有少少唔同嘅布置咧，会令到我哋去搭嗰程车嘅时候都会开心啲 嘅。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咧啲的士有阵时佢有啲嗰啲水仙花嗰啲气味，我自己、即系我觉得咧咁样闻落去咧，真系会好，即系你一日可能喺出边可能闻惯一啲汽油车味啊咁样，咁但系上到的士嘅时候咧，闻到啲花香。味咧，好似个人都清新啲。 哦，即系你都几留意呢一个嘅香气添噶，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我自己都有试过，系上过一架的士咧，系布置得好靓嘅。我唔知嗱，因为嗰架的士系大嘅，即系嗰只 嗰个可以上轮椅嗰个 的士。啊，系啦，系嗰一款啦。咁样咧，我去到咧，佢系成架的士铺满晒唔同嘅国旗。 哦， 即系入到去仲要铺埋 LED 灯喺个底度。 哇！ 我到去好似去咗旅行咁样咯。咁但系我系翻紧工嘅嗰阵时，我系怀住一个翻工嘅心情，但系一个好靓嘅车厢嗰度。 哇！但系如果系即系又有 LED 灯嗰啲，咁你上到去咪好醒神咯？即系可能的士本身 系 好暗咁样噶嘛？ 系啊，好醒神啊！佢仲光过盏灯咯。 哇！ 我自己本身仲心谂啊，因为嗰阵时冬天咧，仲要好暗噶嘛。咁但系咧，又真系好鬼精神、啊。 唔使开灯嘅添，因为有时睇电话 prep 紧一啲嘅朝头早讲乜嘢，咁一次过就已经话哇好精神啊！咁所以除咗呢一个服务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司机们都可以试下装饰下你架车嘅， 系啦，我都讲 系嘛，大家都会开心啲见到架车。 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可能见到自己中意嘅公仔嘅时候咧，都觉得特别可爱咯。咁所以嗰一程的士就会特别难忘咯，即系容易记得嗰一次嘅即系搭车嘅旅程咁样咯。 嗯，系咪讲多次系喺嗰个 website 度直接就可以投票噶啦？ 系啊，去翻嗰、那个嗰、那个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嘅 website 咧就可以投票，或者去扫描翻佢哋嘅 QR code 咧都可以投票到。 但系嗰啲 QR code 喺边咧？ 佢就喺佢哋嘅宣传品上面咯。但系我觉得其实上 website 咧都好方便嘅，即系打翻个 website 就已经佢有个好大嘅掣咧，揿落去就可以投票到。 系、咯，作为乘客嘅我哋都应该去投一投票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嘅。 系啊， 系啊，呢个系可以即系可以令到即系带俾啲动力俾啲司机可以有啲即系提供好啲嘅服务啊，或者其实我哋作为乘客，我都觉得可以加去下啲司机。 系啊，同埋睇下你个故事有冇上榜先。如果有上榜咧，都可以一齐投票啊吓。唔该晒 Tiffany 啦，啊而家睇下咧究竟 Vicky 咧出咗去未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今日嘅天气咧，喺太阳升紧出嚟啦。今日系多咗啲云嘅，不过啲云咧就有啲黑黑地喎，灰灰地喎， 黑黑地添啊， 系啊，可能会咧间中会有少少嘅骤雨啦。而今日咧都好似有啲即系能见度系真系颇低嘅。咁但系咧，我出到嚟嘅时候咧，又唔系话真系咁局促咁热啦，都有少少嘅微风喎，我 feel 到。 咦，咁都 OK 喎，几舒服喎，今日个天气。 系啦，咁其实咧近期嘅天气咧都真系持续炎热啦。其实喺广州啊，佢都宣布咗咧喺三月尾咧就已经正式咁样去进入一个夏季，咁其实咧系受到偏南气流影响啦，华南地区嘅天气就会炎热，大雾咧嘅笼罩之下咧，所以大家咧喺呢段时间啊，可能都会见到啲乜灰蒙蒙一片啦，又潮湿啊，又局促咁样。咁其实咧喺广州嗰边啦，佢哋咧都已经有一个气象站，就定咗3月23号咧，就系佢哋呢一个气候入夏日，系啦，气候入夏日 已经过咗噶啦。 过咗噶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气候入夏日咧，即系夏天个夏，系啦，呢个气候入夏日咧，其实平均嚟讲咧，大多数咧就系喺四月嘅啫，四月十六号嘅前前后后咁样嘅，即系近呢十几年。咁但系咧最近咧就比较多咗咧喺四月十六，而喺今年啊，2024年咧，佢哋就定为3月23号咧。就是入夏啦，即已经踏入咗夏天啦、 哦。即系早咗咁多啊，差唔多做咗半，有冇半个月啊？ 半个月啊，系啊，早咗半个月啊。咁而广州嗰边咧都话喺3月24至29号咧，佢哋监测到啊个气温啊，差唔多平均咧系喺22度以上。咁佢哋话咧，多数以前啊，多数喺4月26号咧先会系4月16号左右啦，附近啦，先至会有20几度啊嘅气温。咁、所以其实今年咧气候嘅变化咧都真系的确系明显咧系变暖咗好多啦。咁其实睇翻咧，唔单止系广州，喺东莞嗰边咧，佢哋就系3月22号咧就话完全就符合咗入夏嘅标准，而中山嘅天气咧就喺同样都系喺3月23号咧正式进入呢个夏季。咁但系咧，你睇翻我哋本港啊，其实咧我哋本港啊喺3月24号咧都录得最高咧系31.5度嘅气温啦。 我已经觉得系炎热，又已经觉得入咗夏季，但系好似咧，我仲同紧自己讲咁灰蒙蒙一片咧，应该仲系春天嚟嘅， 即系潮潮湿湿嘅湿气系咪啊？ 系 啊，其实咧都我哋都经历紧咧140年嚟最热嘅三月。咁但系咪代表我哋香港啊都会提早进入呢个夏季呢？其实天文台前助理长呢其实都有讲嘅，佢话全世界嘅气候组织嘅定义呢，夏天就係六月、七月、八月，只不过呢除咗喺六、七、八月，其实呢三、四月呢甚至五月呢都可以好热嘅。咁但係地球越嚟越暖啊，越嚟越热，其实呢个现象呢都係属于东太平洋嘅海水偏暖啦，所以引起一啲呢比较高温嘅现象。咁其实呢上年嘅时候呢 系明白嘅，不如报埋天气啊！ 好啊，咁同大家咧睇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就系、是、大致多云啦，同一时间咧亦都系能见度颇低嘅，而日间部分嘅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 好啊，嗱，俾我讲埋佢先。嗱，今日咧就系、 是、南风。间中咧会吹强风添噶。 好啊，今日咧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2至3，就系低水平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啦，早晨啦，大家早晨。 早 晨, 早晨我记得之前咧都曾经就睇过啲新闻一路系咁铺天盖地喺度讲咧，就话啲汽车啊，如果要去转一换一啊，咁啊当然啦，嗰阵时就因为财政预算案啦，咁而家就揭盅啦。咁但系都引申咗一个问题，就系当大家去到换车嘅时候，我哋嗰个车到底本身又嗰个价值喺边度咧？价值不单止是讲一些传统能源的汽车或者我们叫私家车甚至乎是电动车其实大家的二手市场不知道是怎样营运甚至乎现在大家的准则又有没有改变呢多了电动车又有一换一汽车折旧方面应该有什么重点我们应该要留意一下呢 Ringo 好啊嗱，这个很好的 topic 的咁當然咧，即係現在嚟計咧，始終電動車嘅比例比較少啲啦。 嗯 不過我一陣間都會提起翻電動車嘅二手車嘅市場會點啊咁。咁不過而家咧，仍然咧，即係我哋會有成幾十萬部係燃油車。 嗯。 咁燃油車嚟計咧，即係當然啦，汽車係有折舊率嘅。咁其實乜嘢叫折舊率咧？ 嗯。 嗱，好明顯咧，折舊率咧就係話架汽車由落地第一年。咁我哋每年咧都會增加嘅年數，即係我哋人嘅歲數一樣。 係啊，係啊，係。 咁咧，換句説話講咧，佢嗰個價值咧就會下降。咁當然啦，架新車，譬如話我哋當30萬咁講，咁你冇理由第二年35萬噶嘛？除咗一啲collection 價， 係 都係啲好少數一啲咧，或者啲限量版之外。 你或者嗰架車係貓王揸過嘅，咁啊梗係勁啦。 所以個折舊率嘅意思咧，即係話每年咧就會將你嘅車嘅價值係遞減嘅。 嗯， 好啦，咁其實係折舊率係點樣去做嘅咧？ 嗯， 折舊率嘅話咧，其實就最主要咧就係話我哋要留意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話嗰個車嘅耗損。 嗯， 即係話其實你每一年，譬如好似我咁樣啊，每日都係大概係40公里至50公里來回啦。 嗯， 咁嚟計咧，一年咧大概好正常，香港咧就10,000公里用嘅。 嗯， 咁嚟計咧，呢個一個叫正常，或者我哋叫折舊嘅正常，因為點解啊？個米數係一個正常嘅，但係調轉喎，我當講笑嘅。 啊， 原來一架的士咧，喺香港咧，一年咧可以行20-30萬公里。 哇！咁佢 如果你架私家车一年行10萬公里，唔好话20-30萬啦。咁你估你嘅折旧率会点咧？ 咁啊，梗系夸张啦！即系如果10万， 梗系会大好多啦。 系啊，真系夸张啊！ 唔系用电咯，可能咧系要计埋嗰个米数。 其实当然咧，会唔会有精算师系专系负责计你架车一落地？因为我揸车第一日开始就话你架车落地就已经冇咗大橛噶啦咁样。跟住又话会唔会有精算师即系计出就系有个方程式？当我架车行咗几多公里？咁佢就有条方程式，就系计翻我到底会冇咗几多嘅，会折旧咗几多嘅。如果佢根据几年个年数，又会再加多，即系你又要再扣减佢个金钱系几多咁样。 会嘅，嗱，一般嚟计咧，就俾个好即系叫普遍嘅折旧率俾大家揸车嘅朋友知。通常第一年咧个折旧率咧，一定大概是20%啦， 20%， 即系你嘅车价嘅20%。 系， 嗱咁你记住咯， 系， 好啦，咁第二年咧，如果你嘅车保养得非常好，又用得少，哇，又冇撞过啊，保养嘅都好咧，咁通常咧，第二年之后你嘅车价咧就系15%至20%。 哇，有啲啦，系。 哦，一定啦，咁你第二年啦嘛，变咗系第三年噶咯，你即系除咗新车啦，第一年即系话过咗一年之后咧，你大概一定系差唔多你冇咗20%度啦。 嗯嗯， 系啦，咁嗱如此类推嘅，咁一般咧，如果你话用正常嘅计法咧，一年之后嘅车咧，就你嘅原价减20%。 嗯， 咁当然有啲好差嘅就30%啦。 嗯， 嗱如此类推咧。即是说在第二年之后，即是过了了，就是叫第三年年头呢，约莫呢你用一个心算25%至40%。 是。 第三年就30%至50%。 是。 第四年呢大概是35%至60%。嗱，点解会有一个即是一个偏差呢？这个就好视乎我正话讲嗰个米数啦。 嗯。 同埋你嘅車嘅 condition 啊。 嗯。 啊，咁如果你係用得少啊，不過咧你成年都冇做過維修保養，咪有佢擺喺度嘅啫。 係真係鋪塵啊！ 如果是啊，咁嚟計嘅話咧，對於都唔係咁好嘅喎。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對於一啲我哋叫做你個維修保養做得唔好，米數又多，咁你個折舊率咪大咯。咁所以咧，大概咧每一年咧，你會係以後跌大概15%。 哇！ 第一年 跌十， 第二年跌15%，一路如此類推。咁呢個咧就一般而家喺出邊市場卖紧嘅二手车嗰个折旧率嘅价钱， 所以就系话如果折啊，即系譬如七年就要验车啦，香港。咁你对验车嘅时候，其实架车即系值啲讲句就系唔值钱噶咯。 唔系都值嘅，可能会值翻20%，即系你30万嘅，咁可能系30%，几万蚊咯。 系啦系啦， 如果你个车差啲嘅，得20%，咁嚟计嘅话，2、3、6咪。5、6万元咯，这个唔系好清晰啊， 系好清晰， 即系你30万嘅车，七年之后值几多钱啊？可能剩翻几万元咯。咁你啲咧就当然有例外，即系意思咧，你嘅车真系保养得好好，又会行，但系又行得好少，甚至咧有好多人咧啲车主加咗好多一啲 optional 嘅嘢落去嘅，咁佢嘅价值又大啲咯。 系啦系啦。 咁我正话讲呢一个咧。是一個普通的個我哋叫折舊率，咁、那個折舊率咧，當然咧米數啦，你車身嘅 condition 啦，個保養啦，甚至你維護有冇碰撞過咧？嗱，如果你有碰撞過咧，就一定咧個折舊率好大噶啦， 係啊， 又唔係咁計算噶啦，你明白咩意思？ 嗯，如果我碰撞，你知啦，有阵时一碰撞嘅话，咁我就坚持我原厂整嘅。其实原厂整可唔可以对呢一个折旧率方面又攞翻啲甜头翻嚟咧？ 好啲咁啫，不过仍然你嘅车系碰撞过。虽然你攞翻去原厂整，但系架车始终系撞过架车。 嗯。 咁如果通常撞过架车嘅话咧，虽然你翻原厂做得好好，但系你始终都要换嗰啲主要嘅零件咧， 系啊， 甚至你嘅车唔系原装油，明唔明我咩意思？ 我明， 一定系喷过咯， 系啊系啊， 喷过咧，架车嘅价值咧，嗰个折旧又大啲嘅。 哦， 咁如果你原装车、原装油保养得靓咧，咁好似我正话讲啦，啲 collection car， 就系因为原装。就是叫做咩？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系啊， 你先至贵啲嘅。 系啊，所以即系揸车真系要小心啊。 系啊，最后讲一讲咧，电动车咧，电动车都好简单啫，都系以米数为一个好重要嘅。不过咧，电动车咧，由于其他嘅零部件比较少啊，咁所以你睇维修保养睇唔到。不过最主要咧，要睇个电池。 嗯， 那个电池出厂嘅时间嘅保养系几多公里？同埋咧，佢如果要換電池嗰個價值又要幾大？咁所以咧，如果你嘅電動車，佢係保養你七年，18万公里，咁第七年咧，第六年咧就好驚噶喎。 係啊， 點解啊？如果你再買咗，你又未咁快換電咧，可能第八年你要換電咧，架車要10几万噶喎。 哇，係啊，嗰粒電先係命脈啊！ 淨係個電啫，係嘛？ 係啊，係。 所以咧，如果係以電動車，即係現在當然大家都好新嘅，不過當然有個牌子嗰啲有成10年嘅車啦。咁但係最主要咧就個電池咧廠係保用幾多？咁嗱有啲性價比高嘅咧，嗱我唔講邊價啦。而家有某一啲咧係終身電池保養， 係咪啊？真係做到㗎？ 電動車 啊，係啊，係電動車係啊， 係某一兩隻牌子咧，佢係講到終身保養啦。咁嚟計，佢嘅二手車嘅性價比係咪高啲啊？ 高好多。你嗰度如果你係一啲譬如冇終身保養嘅話，你頭先 Ringo 都講啊10几万啦，嗰度你一換電池嘅話， 換個電咋？ 係咯，係咯，淨係換電啦。咁如果你話佢保你嘅，咁就算你即係轉咗手啊，架車轉咗主人啦，咁你都可以去翻個廠嗰度再換嗰粒電，爭好遠。 冇錯。嗱，通常個電動車嘅電池咧，佢就唔係跟人。就跟架車身嘅編號，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大家日後買電動車咧，如果你揸6、7年，我都要換車，或者甚至唔要架車，唔需要諗啦。不過 如果你又要想換一架我買的新的再新一批的電動車或者甚至有的輕能咁你又要賣翻出嚟咧，咁你就要諗一諗咧，你嘅電動車嘅性價比，除咗個米數唔多之外咧，其實電池佔你嗰個折舊率，甚至嘅車價咧。有二手车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 哇，咁呢个真系要永远记住啊！呢个，因为嚟紧即系新能源车咧，都肯定系呢个大趋势。咁啊，呢个新能源车嘅二手市场咧，都会慢慢咧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韩军方话，北韩在当地朝早6:55左右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现正分析北韩导弹的飞行范围和其他能力。日本防卫省亦都认为北韩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现正收集信息以确定是否会对日本产生影响。日本海上保安厅就说，北韩试射导弹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水域。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建筑遭到空袭，伊朗革命卫队证实，他们七个军事顾问死于袭击，死者包括圣城旅高级指挥官扎克迪。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扎克迪的副手和另一个高级指挥官亦都死于空袭。叙利亚和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发动空袭，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通电话的时候，强烈谴责以色列发动野蛮的空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就说，伊朗保留对袭击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方对任何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升级或者加剧的事情感到担忧，但是他预计事件不会影响有关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谈判。日本小林製藥一款含紅曲成分的保健品懷疑導致五人死亡之後，日本腎臟學會在會員醫生中展開問卷調查，至今確認全國有47人在服用小林製藥保健品之後出現腎功能問題。學會在中期報告之中說，這47個受影響的人士中46人曾經服用紅曲膽固醇顆粒，另一人服用減內臟脂肪加降膽固醇顆粒，是第一次發現涉及服用另一款產品而健康受損的案例。報告說，這些服用的人士當中九成年齡介乎40至69歲，近七成是女性，他們第一次就診日期是去年11月，大約八成人是在今年1月之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界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丽德街嘅快线而家封闭。另外，新田地街都有紧急维修，介乎碧街同埋窝打路道之间嘅慢线封闭。同时，窝打路道去九龙城方向，介乎广东道同新田地街之间嘅慢线都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雨水！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

校車嘅。 係啊， 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大家今日就happy 咯 ，happy。如果你真係要翻工，都要懷住一顆開心嘅心情去翻啦。咁啊，唔翻工哪有錢咧？係咪？咁啊，除非你話唔係幾百萬未出頭，瞓多陣得唔得？得，不過咧都要求你聽住晨光第一線啦嚇。嗱、 yeah. 啊，今日咧賺完錢之後就玩樂享樂啦，同大家講下啲演唱會啊嚇。咁、香港政府咧正全力發展呢個城市經濟啦。咁啊，前排都大力想傾一啲國際嘅歌手嚟到啦。咁啊，嚟緊。琴日好多 means 出嚟嘅，即係因為4月1號咧愚人節咧， 係啊係啊， 我收咗幾張圖片咧，包括話 Michael Jordan 會嚟香港啦，同埋Taylor Swift 真係喺亞洲博覽館開 show 啦。咁我一開始咧睇咗之後咧都信以為真啦，因為琴日我哋三個做完節目，咁我就翻屋企整理一下，即係啲document 啊或者整緊嘢嘅時候，咁啊即係忙中跟住就攤喺張 sofa 嘅時候睇低個手機，哇唔係 Taylor Swift 嚟香港。好想转发之际，揿住咗自己只手指公， 谂一谂 ，hold 住咗个情绪，系四月一号啊， 好彩你聪明咋， 系啊，如果唔系变咗傻仔啊，真系， 咁就愚人节快乐啦， 真系一念之间啊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多啲亚博嘅演唱会啦，即系亚博馆嚟紧搞嘅演唱会，因为今年咧预料咧有超过百几场，系。对比上年咧，增加咗三成啊！嗱，有啲演唱会咧嚟紧啊吓，即系都会举行啦，都系我好想去睇。虽然就唔系好熟佢哋啲歌啊吓，包括咧 CN Blue 啦，嗱呢一对就系南韩嘅经典团体啦。咁我都由僆仔睇到佢哋依家即系拍偶像剧变咗叔叔噶啦。但嗱，无意得罪佢嘅粉丝啊，我都几中意佢哋嘅。咁啊 ，Shiny 啦，系咪啊？呢一对嘅船仔应该会中意，应该系陪伴你成长嘅，会 唔 会？ 系啊， 系嘛？你如果有票入唔入场睇啊？ 入啦 ，OK 嘅，中意啊，真系 都 OK 嘅，咁、但系要有飞咯，应该好难抢噶啦呢啲飞。 系咩？今次咁嘅个热度嗱，我哋成日都话Blackpink 当然系最劲啊，即系或者 BTS 系最劲啦，或者依家仲有啲新嘅女团组合系最劲啦咁样。咁但系呢一类嘅，譬如 Shiny， 即系都有一个。年代嘅一個組合，仲有冇個火紅度呢？我真心 其實有噶，因為有啲都係當係青春回憶啊。即係如果本身係中意 K-pop 嘅人咧，係會搶飛噶。 OK， 所以都難搶。 好，等我幫你留意一下，手刮一下先。等於我哋入去睇 Twins 一樣，係嘛？青春回憶，我都係，我睇到阿關智斌。打執手翻，為到阿嬌去打咧，我都覺得係好正嘅嗰個畫面，係咪 ？OK， 咁啊，仲有英國嘅歌手 Tom Jones 啦，呢啲咧都會嚟到香港開 show 啦。咁啊，三個場地主場館咧，分別可以容納咧12,500人啦、5,600人啦，同埋2,800人嘅。咁啊，我印象之中咧，自己喺亞博館睇 show 最大嘅一個回憶咧，就係王菲啊。王菲當年咧喺亞博館連續唔知開咗幾多場演唱會，咁啊有幸入去睇啦。因為亞博個場地咧同紅館唔同係乜嘢咧？佢咧好多位俾你做一啲裝置嘅藝術，同埋做一啲咧視覺嘅投影啊。因為紅館咧好多時候為咗賣飛咧，佢開四面台咧。其實你乜都穿曬啦，你只係中間開 show 啫嘛，係咪先？咁即係意思上喺個舞台效果，你除咗升升降降之外咧，咁未必太多嘢可以搞得到花神啊，紅館。但係咧，亞博館唔同啊，你好多嘢咧可以發生。我記得睇過啲外國嘅樂隊，係咪 Pink Floyd 啊？咁咧佢直情咧吊咗一架空中嘅氫氣球飛船咧喺個博覽館入邊遊， 正喎， 遊走住咯。 咁但係佢我哋掂唔到嘅， 掂唔到，好高嘅，好高嘅，好高嘅，個樓底好高嘅。咁你咧一路睇 show 嘅上面咧，好似上邊咧有兩隻飛船係咁喺你個頭殼頂嗰度盤旋咁樣咧。咁又好似好有感咁样，你知听呢啲即係叫做 Pink Floyd 都少少其实应该要用迷幻啲嘅乐队 嘅。 梦幻啲乐队，哎呀好叻啊啲咁呀。但你都知道一听到迷幻呢两个字你就即刻喂做咩呀、啊、你听啲咩音乐呀、啊、唔係呀 ,Pink Floyd 是殿堂级乐队嚟㗎。OK, 咁嗱问下你哋啦，即係入到去睇演唱会呢，有冇啲好唔鍾意旁边一啲观众发生嘅一啲行为，譬如呢 即係成日又會企起身啊，萬哥都企起身啊，阻住你啊，或者成程攞住部手機係咁拍住。嗱、 啊， 我問下兩位少女先，你哋個感覺係點樣？有冇啲好唔鍾意別人睇 show 嘅一啲行為㗎啦 ？Vicky 咧曾經去支持一個朋友開演唱會啦，咁、係真係好欣賞佢嘅歌曲咁樣啦，好想喺當中咧聽佢唱 live 啊。 嗯， 但係誰不知我隔離有一個。全程一直无论慢歌快歌都跟住佢大声唱嘅。咁我就觉得好似听緊隔篱嗰个演唱会。 好大声啊仲 要。好大声啊、嗯、即係我觉得有阵时呢你投入系好事嚟。 但係佢系中粉嚟㗎系咪 中粉。标到系中粉。 基本上件衫写住。 粒粒字呢都识得背晒出嚟。 我鍾意 Vicky 咁样或者我鍾意船仔当你哋两个开 show 咁样。即係基本上系咁样啊。哇疯狂 fans 嚟。 我突然间諗、我都有试过成为咗你隔篱嗰个人咯。但系我嗰阵时。 一个 show 会令到。 我嗰陣時咧係睇陳雷同通力嘅演唱會，咁、你知佢係喺好似係西九啊，即係開露天 竹翠花園、啊， 係啦， 令翠竹花園 我都唔記得啦， 成日調轉啦， 我淨記得個竹啫。咁你明白咧？喺嗰啲我仲要投九行、啊，我即係好近個台、啊，我真係熟，我癲癲地咁樣。 我聽到你而家嘅興奮程度，呢位少女你可以。慢慢嚟讲， 系啦，即系癫咗咁样叫啦，同埋跟住一齐唱啦。我唱到一半嘅时候咧，咁我又拍片咁，我听翻啲声，我发现都得翻自己把声，咁我就知道，哎呀，咁我要停一停啦，即系唔可以太过尽兴啦，咁样啦。咁另外头先讲到影手机咧、我都系，我通常可能影十零秒，即 系 我觉得打个卡都够噶啦。因为如果你想回味翻你呢个演唱会嘅片段咧、其实有好多人真系会帮你 upload 上去网上。 啲咧真系成程拍晒嘅、 啊， 譬如早排咧学友演唱会啦，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真系睇到佢系成程动住部手机咁样咯， 系啊， 咁我唔知道系咪摆翻喺串流平台嗰度，佢系我嚟 up view 数啊，定还是系想喺嗰啲串流平台嗰度分成？我真系理解唔到究竟一个 show 你动住部机喺度成个 show 拍晒。是咩嘅概念咯？ 系我唔系好惊，咁你都入咗嚟睇 live 啦，咁都够。其实我觉得有时最美好嘅回忆咪就喺你个脑入边咯，咁又唔需要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几阻碍我嘅视线嘅，尤其是如果你系高嘅话，咁、我都矮矮地啦，我都唔高，你又遮住晒我咁样。咁另外咧，又系关电话事嘅。譬如之前咧去睇 Ado 嘅演唱会啦，咁日本嘅歌手，尤其是佢系唔露面噶嘛，讲到明系唔可以影相噶啦，唔可以拍嘅。但系咧，都系有一小部分嘅人咧，系照拎起部手机。一路影嘅， 咁、又过分。你话入到场影张相，打个卡，话啊，即系今晚啊，边个 good show 啊，阿 Vicky good show 啊，船仔 good show 啊，阿、O good show， 咁我觉得 OK 嘅，作为 fans 心态，即系你或者你今时今日，譬如讲紧 IG story。你讲十几秒嘢啫， 系啊， 即系你再铺得长人，你都即刻飞过嚟睇 啊！ 我觉得有阵时你就算你想经营自己啊，做一个劲抽嘅自媒体，你睇一个好劲嘅 show 啊，有今生冇来世噶啦，谂住咧留下一点纪念，你都少少地吊下尾咯。嗱，不过咧头先讲到咧话，开 show 企起身咧，好想同你今日深入多讲少少，究竟几时应该企起身，几时应该坐低咧？有冇国际惯例咧？你哋又点演绎咧？ 如果我自己睇我自己演唱会啊，多数譬如佢即系个 artist 系唱啲快歌啊，佢都有邀请 welcome 你哋一齐企起身嘅。 大家企起身， 系啦，我哋一齐唱。咁你见到身边嘅其实大部分都企起身嘅，咁你咪企起身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慢歌，你企起身就坐咗后面，或者你自己你好想企起身嘅时候，你买后面嘅飞，你唔好买前面嘅飞，系咪？ 呢个 Vicky 嘅演绎。唔使啦，你都睇 show 睇得多。 唔係，我都係 artist 叫我起身，我先起身㗎。咁同埋有睇場合嘅，咁譬如紅館嗰啲都唔係 expect 你企起身一齊跳㗎啦。 尤其是紅館啲貴妃啊，你講真咧，嗰啲紅色擁激擁凳嗰啲咧。你企咗喺身前面後面真係睇唔 到。睇唔到 啦。真係唔高啊，我真係試過拍，可唔可以坐低一陣間？唔該。咁嗰、那個嗰啲係 band show 嚟啦，即係嗱，譬如嚟緊五月，你知睇邊個噶啦？五月，你五月通常都 係咯，都係睇嗰個啦。 因為你通常有幾隻歌，我不怨你一個人啦、跟住全部一齊，佢都阿信都唔使唱噶，即係個台上面，我有陣時睇五月天都冇聽過佢哋唱， 啲人就叫噶啫嘛， 即係派對動物咁樣係咁跳一跳啫，唔係講笑啦，呢、這個當然係咁啊。我自己咧近排睇咗兩個 show 咧，都好 impact 嘅，好 impress 嘅。咁啊，边个开我就唔讲啦。但系咧，个歌手都好好嘅，佢都会同大家讲咧，话坐低先，要起身嘅时候，我一定会叫你哋起身嘅。所以你哋依家先坐低先，我依家系讲嘢时间咁样。 系啊， 咁我就觉得 OK 咯， 互相尊重咯。 同埋举牌嗰啲有时举得太大张牌咧，系、 啊、 真系遮住晒后面嘅人噶、 所以睇 show 咧都有睇 show 嘅礼仪嘅，咁希望大家即系嚟紧入去睇 show， 哇！无论三岁到八十岁，依家歌神啊许冠杰开紧 show 啊吓，有啲疯狂 fans 都企足成程噶，可能由阿、Sam 开一路企足场，佢都喺下边 一路佢一齐。 阿 Sam， 正啊！ 你说我是原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落雨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把眼前的局面做个了断，安慰的话听腻了，好像自己变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幻想也想得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我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 show 都保证好气氛。 佢哋系 Super Moment。歌曲名字《我的形状》。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其实咧口腔嘅重要性，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问下你哋先，你哋平时会点样做啲乜嘢嚟到去保护你哋嘅牙齿健康啊？ 冇啊，冇乜。 我最多就系刷牙噶咋。同埋我有一个，我成日听人讲，我唔知道真唔真的。食完苹果之后唔好即刻刷牙。 欸、好似话Apple 啊，都系对平牙齿系好噶，好似系。 但好似话太酸，即系即刻刷嘅话系会损害珐琅质啦。呢、這个我唔知道真定假，但系我听完之后我就唔敢食完苹果即刻走去刷牙嘅。 嗱、苹果咧，虽然有啲人就话可以清洁牙齿啦，但系佢除咗清洁牙齿咧，佢有另外一个另外一样嘢可以帮到手嘅，就系、是、咧，当 医生可以远离我咯。 除此之外咧， 唔得，唔系远离你，你一日一个先可以。如果你做唔到一日一个咧， 系啦，一日半个唔得噶。 我有啲医生朋友都讲啊，呢个系谬误嚟噶，除非你真系日日食。如果你唔系日日食咧，真系帮唔到你。你麻烦你我诊所睇一睇啊吓，阿O仔。 嗱系啦，啱啱我讲嘅咩，扯开少少远少少话题啊吓，就系究竟苹果咧，对于我哋嘅口腔，其实真系有啲重要性喺度嘅，就系当我哋而家好中意食辣嘢，食川菜。香菜啊，一啲麻辣嘅嘢啊，其实当中咧都会有一阵味嘅，就系食咗蒜头有一阵蒜味。 系 而食完呢一啲嘅蒜头，你成个口腔都系蒜头味嘅时候咧，食苹果系可以帮到你去去除呢一个嘅蒜味。唔、哦、单你食个大皮嘅苹果又得，又或者咧你可以冇苹果，你饮一杯苹果汁都得。 哦， 系啦，你就可以咧好快咁样去清除你嘅口腔入边嗰啲蒜味，因为你有阵时食完 lunch 咧。唔知點解我試過，即係譬如開麥咁樣啦，都近噶嘛，我哋都蒜味好大陣。如果食完咧， 你啊， 我真係唔好意思，係啊，我自己都會可能揞揞下口或者借一借位啊，費事臭親人啊嘛。咁所以如果食完蒜咧，你可以不妨咧買杯蘋果汁飲都得嘅。咁但係咧，其實刷牙上面咧都有好多需要值得留意嘅，因為啱啱阿O都有講。sorry， 就是口这个漱口水啊。 是啊。 但是原来漱口水用错了方法，在一些不啱的时候用呢，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牙齿。 应该几时用呢？ 是啦、啊、其实根据首先看看世卫的调查呢，原来我们全球有差不多35亿人呢都有这个口腔的疾病的。最严重的话呢是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啊。即是当中呢是会可能影响到我们会有情绪病啊，抑郁症添。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牙齿不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头痛啦。 是啊。 头痛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成个精神， 食唔到嘢啊！ 系啊， 呢个 会影响我哋成日嘅情绪啦。咁所以其实口腔嘅清洁咧系十分之重要。啱啱咧，船仔就有讲啊，每日刷牙就系最重要嘅，系咪？ 系啊， 早晚刷牙咧都好重要，每日两次啦，最少。但系你又唔可以过多，特别咧喺瞓觉之前刷牙，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最好就系瞓觉之前刷牙啦。因为喺瞓嘅过程当中，可能都会 last 七至八个钟，甚至五六个钟。咁、如果你摄咗一啲嘅残渣食物嘅残渣喺嘅牙齿度咧，就好容易令到我哋蛀牙。咁而刷牙上面咧，原来都有一啲医生研究咧，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咧就系电动牙刷。其实佢话咧，原来电动牙刷咧系好过一般。牙刷， 呢个系真嘅， 呢个系真嘅。 因为近呢几个月咧，我都换咗一支电动牙刷啦，都几贵嘅。其实我觉得，同埋咧，我觉得刷完之后咧，冇传统咁干净。因为佢本身电动我唔知啊，个人用家心态分享，你电动啦，只手咧又冇乜用力咁样，嘟嘟嘟嘟滋咁样啦，跟住，但系旧时咧，我哋僆仔刷牙咧，你真系自己中意边个角度，边个角度咧，只手又唔会震，咁你咪自己用力边个位，你咪觉得嗰个位干净。正啲咯，系咪先？ 可能系咪我哋平时一啲嘅习惯啦？但系原来医生话，用电动牙刷咧就系唔会用力过度，影响我哋嘅呢一个嘅牙龈嘅萎缩啊，唔会影响到牙龈萎缩。 有阵时系大家系 太大 力 啦，系啦，亦都会影响个珐琅质。系啦，咁所以用电动牙刷咧，我哋就可以逐粒逐粒去刷，而又唔会用力过度。 其实都唔会嘅，你都系 hea 咁。 系啊， 求其咁样刷。你用电动牙刷咧，系一粒一粒啊，定系还是你系其实都好似平时以前刷？ 好似平时咁噶咋？ 可能就系要改变一下，就系逐粒逐粒刷。 我见啲明星卖广告，佢都唔系逐粒刷嘅。 嗯， 系咯， 都系 影出嚟靓啲啫。 系咯，你又唔知道啊？ 系啦，咁医生咧都有话逐粒逐粒擦，咁啊讲到最后啦，就系用我哋嘅呢一个嘅漱口水，其实几多咩时候用系最好最帮到我哋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其实擦完支牙咧，想再加强我哋嘅口腔清洁，就会用呢一个漱口水最后攞一攞佢。但系原来呢一个攞一攞佢咧，就会令到我哋嘅牙膏入边嘅一啲嘅氟嘅化学物化物质化学物质 就冲走咗，可能 冲走咗呢一啲嘅化学物质咧，其实应该系停留喺我哋嘅牙齿表面，先至可以有个保护嘅作用。咁、你话如果假设我真系有阵时想真系觉得心理作用，我想攞一攞嘅，咁点样咧？起码至少建议系30分钟之后。 哦，咁耐添啊！ 擦完啦，30分钟之后，你之后咧先去食嘢、饮嘢，甚至系去用漱口水，咁就 OK 啦。咁、其实漱口水咧，冇话帮我哋可以去清洁到我哋牙齿嘅一啲嘅细特别多嘅细菌啦。咁系几时可以用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放你喺出边出街，譬如你食完个 lunch。食完个 lunch 你冇理由真系好似韩国嗰啲人攞支牙刷入厕所刷噶嘛，咁你就可以用漱口水啦。咁所以用漱口水咧都有时间限制嘅，唔系净系话你刷完牙就可以用漱口水。其实咁样咧就会等于更加系影响咗佢哋嘅牙齿，系啦。咁所以就如果有电动牙刷，就今晚试下逐粒逐粒刷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11嘅时间啦，复活节假期过后啦。不过咧，今个礼拜咧都系得几日开始天啫，因为咧嚟紧有清明假期啦。OK， 今日继续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问下你先，假期有冇留港消费，定还是都要回乡祭祖啊？扫墓咧吓？ 一半一半啦，一半就喺香港消费啦，一半咧就过咗去澳门啊，就睇下即系当地嗰个系情况系点啦。因为你睇到农历新年假期嗰时间嘅话咧，都睇到嗰个数字啊，公布数字方面啊，都系即系几理想噶嘛。咁啊，无论呢个系旅客啦，同埋博彩集啦。但系咧，最近我即系大家系留意新闻都睇到啦，每日新闻都讲咧，就系呢个港人北上消费嘅情况啊嘛，即系上去嘅数量比起落嚟嘅数量系重要多嘛，咁所以就究竟而家啲即系市民方面咧，究竟系去内地啊，定系澳门啦、啊，定系香港消费咧，都去观察一下咯。 系啊，可能真系要再谂多啲计仔啊吓，吸引多啲嘅游客啦。咁啊，讲真，你话香港嘅朋友仔即系港车北上啊，去消费都无可厚非啊，因为个物价都真系相对低廉一啲。 啊，你讲开呢个港车北上咧，我就今次因为都系坐车去澳门啊，咁所以咧，哇，经过港珠，平时去我都走去开下会嗰啲，就其实系冇乜车嘅，好畅顺。哇，居然系大队喎！原来就系因为咧，就系好多港车北上嘅朋友咧，都经过港珠澳大桥咧，就去珠海嘅。 系啊，咁去珠海食埋玩啦，两三日最好咁样。咁啊，再加上即系啲香港啲歌手朋友，譬如阿 Kelly 啊、郭富城啊，都喺澳门嗰度开 show 啊嘛，可能又去又睇下 show 咁样啦。咁啊，唔紧要嘅。咁啊，我哋计成个 GDP， 香港嘅 GDP 啊，都成年咁去计嘅。咁嗰几日 OK 嘅，俾澳门啊，俾珠海咁啊，大家即系促进经济、留港消费啊，吓咁啊都系 OK 嘅。好啊，喂 ，Kenny 同你睇埋数据方面啦，内地制造业 PMI 咧就出嚟几强劲啊吓，咁啊，琴日咧内地股市啊继续开啦，因为佢哋啊冇复活节假期咁 ，A 股咧就四月开门红，咁啊内地方面嘅情况啊吓，咁啊睇到沪深两指咧都系升上去嘅，你点睇咧个 PMI 出嚟条数好，有冇机会四月都乐观少少啊？睇个股市方面， 其实就内地股市咧就系真系有改善咗嘅，即系当然你唔系话哇好一个好劲嘅急升啊，但系你睇到其实就喺农历假期之前咧，就一路一连串嘅一啲系关于针对翻股市啊、盘活翻股市啊，或者系市值管理嘅措施话咧，其实你睇到 A 股市场咧系有啲改善嘅。咁啊，再加埋嗰個係基本經濟因素啦，咁就其實都內地方面咧，由舊年下半年開始咧，都做咗好多嘅一啲係貨幣政策又好啦，或者財政政策又好啦，咁都係對推動經濟上面咧都起到作用嘅。但係都係嗰句，就唔係話一個好短期裏面咧好強勁嘅推動經濟咯。咁但係都係持續性咧，就係有啲政策出嚟，同埋持續性咧就令到內地經濟係觸底。咁你睇數據係睇到嘅，即係叫做溫和性地一個係復甦咯。所以都解釋咗點解農曆年之後咧，其實啲內需消費股係做翻好多噶嘛。咁因為通常就係內需消費股方面咧，都係反映翻咧，就係大家對於內地嗰個經濟嘅數據嘅睇法係點樣嘅。咁依個係方向係啱嘅，不過嗰速度上邊咧就比較溫和啲咯。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咧，四月開局係點睇啦？咁啊，今日四月二號啦，咁啊，港股今日就即係叫開局啦，有冇機會睇好少少啊？資金又有冇機會趁早啲？买入嗰啲五一黄金周嗰啲概念旅游股份啦，因为即係除咗香港就即係你见到唔止头先 Kenny 讲啦，你话喂港车北上，当然一批人就上咗去啦，以至即係好似第一日复活节假期，我睇报章都有形容，就係话有啲旅客去到罗湖嗰度，喂人多得滞呀，唔得呀，折返啦，咁多人都得咁咁机场亦都逼满人啦，咁样亦都有飞嘅飞，去玩嘅去玩啦，咁我估计内地都系呢个情况嘅，咁出游啊或者出行类啊，都可能喺嚟紧嘅五一黄金周啊，都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就会进行之中啦。你睇法点咧 ，Kenny？ 我谂就分开两边睇啦，即系外围同埋呢个系内地啦，即系喺第二季开始。咁外围反而咧就可能会进入一个系即系真空期或者观望期，因为其实就外围当然系睇翻食后嘅因素啦吓。咁但係就喺呢個時間呢就最快即使最快啊減息嘅話呢可能都要去到六月嘅時間。咁所以呢兩個月四月五月嘅話呢基本上冇咩會做得到。咁甚至冇就係、是、你見到琴日呢就美國公布嗰個係即係 ISM 嗰個供應管理嗰個係會指數呢就比意外地比預期強勁嘅。咁都睇到就算阿鮑威爾呢都係都講到就係話，如果而家暫時嗰個係經濟數據不變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嗰個減息嘅時間可能會係再要長啲時間，咁所以都睇到其實息口應該暫時唔會太大變化嘅。咁而至於內地方面咧，就當然好似頭先咁講啦，就係話會唔會係即係再慢慢就逐步咧，就係、是、進一步有啲係推動經濟措施，咁尤其是喺財政政策上邊咧，會唔會加大力度咧？依、這個我覺得係會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反而 A 股市場方面咧。系会继续系可以睇翻好啲 咁港股方面啊，指数第二季有啲乜嘢嘅目标咧？有冇机会 hit 一 hit 个万八点咧？咁啊，估远啲，开心啲啊嘛，令到大家 都想啦，万八就。不过你上一次个经验睇咧，就去到17000楼上嘅话咧，就似乎就系、是有啲回吐压力嘅。咁有时你见到17000几同万八好似好近咁样啦。咁即使你而家16000几同17000几都好似好近咁。咁但系有啲位咧就。即係我哋第一節目都講啦，有啲位咧就係去到嗰啲位置，阻力大就真係阻力大，咁有時差幾百點破唔到就係破唔到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市況方面咧，就應該係暫時大部分時間咧，可能都喺16000到17500裏邊係上落為主咯。咁可能要有機會咧，等到係真係落實咗減息啦，接近減息嘅時間咧，先有機會再衝一陣上去咯。 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听日再倾，多谢你，拜拜。

因为我有补习学生嘛，之前、即系我冇补啦， 到佢啦，今次终于 系啦，真系到佢哋咧，佢、哋真系好紧张咯。嗱，我冇补佢哋，但系咧，佢哋我 feel 到因为我本身补中文嘅咁、样，咁之后咧冇补嘅时候，佢哋又特登话啊，可唔可以帮我改一篇文啊？咁样咁我心谂，冇所谓啦，咁佢咁紧张，帮佢改啦，咁样feel 到系紧张，因为咧一次过考咁多科，咁、然后好似话六年嘅努力咧就孤注一掷啦，咁铺咧就睇下我得唔得啦，咁样咁就会好努力咁抄 paper 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学校咧我間學校以前就 study leave， 即係俾你 study leave 嘅，唔使補課噶啦。 考完 mock 之後就有啲時間俾你留喺屋企在家温習啦。 係啦，咁但係我見到而家有啲學校咧，真係不斷補緊課嘅喎，真係話可能朝早上午嘅時間咧，仲係補緊課嘅，下午先叫俾你 study leave 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有啲扯喎。 睇下啲學生們嘅選取啦，有啲老師都叫做深明大義嘅，即係。学校有学校的指引，你回不回来一件事，最重要是你自己交到你自己的成绩、即是成绩说穿了都是学生自己的。 最重要就真的放一放松，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 study leave 呢，我是每一朝早上去M 字头那 间自修室 那间快餐店 温书， 就不是温书的，是吃早餐的。是啦，咁食到咁上下开开心心的时候呢，先然去温书的。咁但是呢，咁样反而你冇咁紧张啊，即是你太大压力呢，冇休息时间，你反而是我觉得做其实最紧要松弛有度。 是的，即是我觉得那时呢，我都是朝早呢都是同朋友同学仔的，那时的同学仔一齐去自修室咯，但系呢一个就系读书嘅美好时光。我而家其实 你系 会 考年代定系 DSE 噶？你都系 我系第一届 DSE。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俾啲掌声，俾啲掌声，俾啲掌声。OK， 咁啊，嗱，我啊考会考同埋考 A level 嘅，所以咧每次去到讲 DSE 嘅时候咧，我都系单纯输出一种鼓励同埋正能量嘅啫。因为旧时咧仲系我有考嘅年代咧，我都有少少自己考试嘅心得啦，可以同考生去分享啦。但系依家时代都久远啦，即系我当年嘅考试嘅技巧咧，其实依家未必应用得到噶啦。但系我当年系特登谋住一啲技巧去获取好成绩嘅，因为我从来都觉得考试系一个游戏嚟嘅， 系真系一个游戏嚟。 游戏即系有乜嘢咧？有攻略啦。咁你熟读攻略咧，你就可以过关啦。其实考试系过关嘅啫，佢未必单纯考到你真系嘅成绩。嗱，好老实讲啦，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譬如作文，咁你一定系一篇议论文、一篇描写文、一篇抒情文啦，等等。你每三篇都出晒都系抒情文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个咪就系个攻略所在咯。系咪先？咁即系原来你可以了解到大概作文系呢三大范畴嘅，你哋咪写一样。譬如你系议论文好叻嘅，即系对辩证能力好高嘅，观点好 strong 嘅咁样，咁你咪走呢个咯。咁唔系嘅，我睇译书大嘅，我心情情深深啊， 雨蒙蒙啊， 系啦，咁我啲修辞技巧好高超噶，咁我梗係抒下個情啦，係咪先？ 但係我係有個建議嘅喎，我係覺得咧，如果你中文考寫作係一定要主攻議論文嘅，因為議論文咧係少人揀，咁你個 pool 入邊你嗰啲競爭對手又少啲啦。咁同埋咧，議論文咧其實有個框架嘅，你跟個框架，基本上咧就唔會死噶啦。 係啦，嗱呢個船仔佢叫做自己過來人嘅身份去分享啦。咁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選取一啲嘅點子嘅，因為佢都有佢嘅叻嘅嘢噶吓，船仔都系一个大学生嚟噶，咁你目标都系想入大学啫。但系如果你问翻阿 O 咧，我又一定唔拣议论文，因为我拣抒情文嘅， 最容易发挥， 同埋我会考高考都攞 A 嘅。不过呢一样嘢咧系唔系可以 apply 得到落去 DSE， 因为咧我深信个 syllabus 系唔同咗吓，所以你千祈唔好听我讲，你听船仔讲咧，可能就会有 就、OK、 有帮助啊吓。OK OK， 系啊，其实咧最近都有个调查发现咧，就系旧年十一月至到今年嘅一月咧，都有个调查就系、是、问翻啊，其实今届嘅 DSE 佢哋嘅压力程度系点样啊，情绪程度系点啊？咁其实咧都有差唔多84.2% 咧嘅考生都觉得压力大嘅、而个比例咧仲要系女仔多啲添，系啦。咁我觉得系嘅，需要温书嘅，有压力都系好事嘅，系推动你向前啊嘛。 嗰阵时咧，我哋好多朋友仔咧都读女校嘅，即系咁啱讲下啲学生情话，可以讲下啦。咁咧嗰啲读女校女生咧，你知唔知佢最唔开心？心系咩？ 如果咧，当佢嗰一日系譬如考中文同埋英文咧，咁、我讲梗系讲紧啲好着重自己成绩嘅一啲女学生啦。如果嗰日生理期咧，佢好唔开心啊！因为咧嗰一日咧佢会要有痛楚地即唔舒服地去考试咧，佢觉得呢个系天下间最悲哀嘅一件事咯。 Bad day 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阵时考 DSE 咧系意绪不平衡， 系 我系咧扶住埲墙。飙紧冷汗去考， 但系点解你会有呢个情况？就系因为生理期啦。 我唔系啊，我应该系太过紧张啊，咁就搞到耳垂不平衡啦。我去睇医生，个医生都系话冇，我都冇得搞噶咁样。所以我系好记得咧，我系食我即系话 食药啦，要 我 系 食云浪丸啊， 食啲药啦， 我 系 食云浪丸，但系系无睡意嘅云浪丸去考数学嘅，我记得。 嗱呢个咪就系衍生到一种压力咯，即系你嘅压力话俾你听话，唉你好你又会头晕，跟住头晕又。会要食药，食药有点都会有啲 side effect 啦，大家都知道。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我谂翻转头就系、你 study lift 咁努力读书，其实不如你放松下，最紧要系放松。其实你讲真的，你三个月咧都冇办法突然间突飞猛进噶啦。咁、不如系啊，你不如就放松下，review 一下你以前嘅知识点，咁其实已经好够噶啦。 嗱，同埋咧，有啲嘢，我觉得开咪讲咗咧，就未必会发生噶啦，系啊，所以咧，希望主持人将呢啲诶咁唔好嘅一啲 situation 啊，或者一啲咁差嘅处境咧，我哋一次过咧讲晒佢吓，所以而家你温紧习嘅 DSE 考生唔使惊嘅，到时咧百无禁忌，一定考得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复活节长假期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昨日有924000几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597000几人次中，大约527000几人次是香港居民。经罗湖口岸入境的人次最多，大约113500几人次，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有99000几人次，而经港珠澳大桥和机场入境的分别有87000几和74000几人次。另外有超过327000几人次经各口岸出境。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建筑遭到空袭，伊朗革命卫队证实他们七个军事顾问死于袭击，死者包括圣城旅高级指挥官扎克迪。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扎克迪的副手和另一个高级指挥官亦都死于空袭。叙利亚和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发动空袭，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通电话的时候，强烈谴责以色列发动野蛮的空袭，并且批评以色列违反国际规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就说，伊朗保留对袭击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南韩军方话，北韩喺当地朝早6:55左右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现正分析北韩导弹嘅飞行范围同其他能力。日本防卫省亦都认为北韩发射嘅可能系弹道导弹，现正收集信息以确定系咪会对日本产生影响。日本海上保安厅就话，北韩试射导弹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嘅水域。日本岩手县沿海地区发生6.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24，震央位于岩手县沿海北部，震源深度8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青森县八户市是震感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据报当地出现的摇晃持续大约20秒。东北电力公司说，位于青森县东通村的东通核电站并未受地震影响而出现异常情况。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5.65，瑞士法郎0.906， 加元 1.358， 人民币 7.231， 英镑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6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40,115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51.29美元，卖出225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車多緩慢。另外较早前界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日丽德街是快线封闭的，现在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了，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日丽德街的快线就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周恩婷， 我怕我一般沉着，没力会要直上。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希望大家起身嘅时候可以一齐拉五分钟筋。系啦，咁点解要特登话起咗身先要拉筋呢？ 因为瞓紧觉拉唔到，所以一定要起咗身先拉。 呢个系其中一个答案啦，啱嘅。 咁 第二个答案咧， 如果唔系你违反逻辑噶，系咪先？ 啱啊，所以你啱晒咯。今次咧，我有第二个答案，就系咧一定要起身嘅时候先拉咧。个原因系唔知大家起身嘅时候系咪第一时间睇手机？ 哦， 我 系嘅，我系嘅。咁大家可以改一改啦。咁同埋咧，原来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做一个肌肉嘅拉伸咧，系可以促进翻我哋嘅血液循环嘅。咁同埋咧，我哋拉一拉筋嘅时候，其实有时就类似做紧运动嗰个状态啦。咁肾上腺素同埋荷尔蒙咧，又会提升翻。 明白。 咁啊，提升翻我哋成一。朝早嘅动力，精力充沛咁样去迎接我哋一朝早嘅工作啦。咁同埋咧，如果大家系想 keep fit 嘅话，嗱，经过咗我哋瞓完觉啦，一晚冇食过嘢嘅时候咧，做一啲空腹嘅早晨伸展嘅动作咧，系可以达到呢一个瘦身嘅效果的。 我都有听过呢一个，咁所以朝头早大家除咗做啲冥想啊，另外就拉下筋啊，或者做少少早晨瑜伽咧，应该都帮到大家咧 keep 到一个健美嘅体态嘅。 系啊，顺便就去一去水肿啦，因为我系极度水肿嘅，咁就唔使净系饮咖啡都可以做下呢一啲拉伸嘅动作嘅。 其实拉筋咧，即系我除咗临打波之前啦，打波踢波之前咧，其实呢一样嘢真系好少做啊。作为啲男性嘅动物咧，好少会拉筋，但我见即系女士咧，即系特别多，可能又会 join 好多唔同嘅班，譬如做瑜伽之前都会拉下筋啦，或者即系我见睇下 Vicky 而家自己。得啦，叻啦，唔使喺面前做啦。直播室发生咩事咧？就系讲紧拉筋啦。Kiki 咧突然间将佢只手咧摆咗喺好厚嘅位置啦。 系啊，我抬到好高咁样。 你做唔做咧，船仔？你都得喎， 好舒服噶拉筋，我成日都做噶，因为 我系做唔到嘅，因为我背脊嗰个肌肉 太劲啦，你嘅肌肉 乜长，你睇下我做唔到你哋做嗰啲嘢， 大只， 我有好多动作咧都系做唔到嘅，所以我都系翻屋企瞓觉先。 其实咧有阵时拉筋咧，我觉得唔单止帮助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啦，啱啱有讲我哋嘅肌肉可以放松啦，其实系令到我嘅心灵都有放松嘅感觉。其实特别咧，譬如喺我嘅经期时间啦，喺屋企嘅时候咧，我就会开瑜伽席出嚟咧，佢就上网睇一啲嘅拉筋嘅片，因为其实咧每个月咧都会嚟一次，其实个女仔啊个身心咧都会有唔舒服嘅感觉，但系我觉得拉筋嘅时候咧，因为动作慢啊，慢嘅时候令到我个人都静。身心都会放松啲，我觉得是舒服啲嘅， 系同埋唔一定要一开始咧做一啲极度困难嘅拉伸动作嘅，即系一字马嗰啲咧，嗱我都做唔到嘅，咁有啲咩可以做咧？ 揈下头、揈下颈嗰啲， 系啊，揈下头、揈下颈啊！如果摆只脚喺度拉伸一下、拉拉咁样，或者咧，如果大家有做过瑜伽咧，有 child pose 嗰啲嘅，咁譬如就将我哋趌起我哋嘅 pat 少少啦，咁之后将我哋成个身体咧就趴喺张床度，咁然后咧就即系其实系我哋只手咧都系贴近咗张床嘅，趴喺度嘅，咁然后咧即系做到一种拉伸嘅感觉，就可以拉松咗我哋背脊嘅感觉咯。 咁希望大家隔期过后咧都放松下吓，咁啊橡筋放松完咧要拉翻紧啲嘅，咁啊记住今日咧拉拉筋先准备翻工啦吧。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食得多唔多复活蛋啊？ 复活蛋就鸡蛋就成日食噶啦。 啱 但你一个个嗰啲咁嘅朱古力嗰啲咧，我唔系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啫。 哦。 所以你唔好送朱古力俾我。 好，知道。 朱古力 送金蛋我哋下次。 好，嗱，我哋今日讲乜嘢咧？讲下个肝嘅问题啊。 好啊。 啊，所谓脂肪肝啦。嗱，脂肪肝咧，中文就好简单啦，脂肪肝。但系英文咧一路喺度变个名啊，好多名。但系呢个唔紧要，即系我哋而家讲嘅脂肪肝咧，系因为当一个肝入边太多嘅脂肪，咁啊变咗咧就系直情即系好多肥膏喺入边啦。当譬如我哋话佢系多过10%，有个肝系啲脂肪咧，我哋就叫脂肪肝啦。咁啊原因有好多种啊喺外国咧，当然系所谓饮酒啦、alcoholic 啦，咁啊令到个肝有问题啦。但有啲咧就唔系嘅，系所谓非酒精嘅引致嘅脂肪肝啊。呢个英文名有好多，有 NAFLD 啊，而又多一种就 MASLD 啊呢啲。啊，主要咧就系新陈代谢嘅问题。 系 嗱，呢啲新陈代谢病咧。其实影响即是很多是一起的，譬如我们说二型的糖尿病啊，有血压高啊，有血脂高啊，肥胖啊，甚至乎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窒息。 哎呦， 睡眠窒息，因为很多时候影响到个人又肥啊，咁诸如此类，因为全部咧都影响呢啲可以有慢性嘅肝脏嘅病，尤其系脂肪肝。咁有研究话，脂肪肝好常见嘅，起码20%嘅人。20%是有这个脂肪肝。咁我哋通常点样知脂肪肝呢？好多时候去做身体检查就冇乜事去做做埋一个超声波呢，咦，发觉你个肝好多脂肪，好多肥膏喎。 嗯， 即係好简单，家明如果你今日去做，你有啲脂肪喺个肝嗰度， 自己睇唔到， 完全唔出奇，有系正常，但系睇下多唔多嘅啫。因为实有做人嘅，即系人体入边咧就梗有脂肪嘅。咁睇系多定唔多嘅，即系尤其如果你 系 好肥啊，所谓 B M I 多过30啊嗰啲咁样咧，咁你个肝嘅脂肪咧，起码系3.5倍 啊 普通人嘅。咁有啲人咧睇嚟啊，哇好烧伤，好瘦啊！一样可以有脂肪肝嘅，所以皮包油 哦， 系啊，所以唔好以为系啊， 唔系瘦咗一定冇喎， 系啦，啊，所以真系有时真系有冇要做个超声波啊，啊或者好严重啊，要攞个肝啲组织去化验咧，先至知道你有冇呢个问题啦。 嗯， 咁脂肪肝啊，普通嚟讲，我哋有乜嘢嘢咧？系惊乜嘢嘢咧？第一时。脂肪肝一路影响咧，最怕影响个肝脏功能啦。 系 啊，迟啲会唔会有肝硬化其他咁嘅嘢咧？啊，呢个你要留意啦。咁啊，仲有如果你有脂肪肝咧，因为你啲肥膏都系多啲噶，你个心脏病机会咧又会多啲。啊，就算好得意喎，如果你有脂肪肝咧，你流感嘅机会又大啲喎。 吓， 多2倍幾。 咁都关事。 系啦， 争好远添喎，2倍幾。 2倍幾啊，所以话就系一个。呢啲系代谢嘅性嘅病，系影响全身，唔系净系影响嘅肝噶。咁啊，但系亦都有一个喺韩国做嘅研究咧，如果你有第二型嘅糖尿病，呢、这个而家越嚟越多人有啦。糖尿病二型嘅糖尿病咧，你呢个又有埋呢个脂肪肝咧。你呢个心脏病嘅机会咧，同埋呢个缺血性嘅脑中风咧，系多好多噶。系啦，所以净系糖尿，你唔好净系以为我净系个胰脏，原来个肝都系好影响噶。即系我尤其我哋亚洲人咧，要特别小心啊。好啦，咁啊，脂肪肝，我哋有冇药食咧？而家系好多药系做紧研究。是有啲咧就系试紧，譬如有一只药咧，佢可以令到个肝，我哋攞组织睇个食咗药，个肝系好咗啲，咁但系咧佢又影响有其他嘅副作用，呢个所以嘅话咧，即系要谂清楚啦，即系唔系一定得嘅，而家暂时咁啊，亦都有好多药试紧，希望咧我哋嘅即系个科研可以好啲啦。咁啊，最紧要嘅其实咧就系减肥，第二减肥，第三都系减肥。无论喺食嘢方面啊，运动方面啦，食嘢方面个个都知噶啦，唔好太多高卡路里嘅嘢啦，但系咧，如果咧又话我食少啲，系咪即系每餐食少啲？但系其实咧，你都系食咁多嘢咧，都唔系有帮助嘅啫，系嘛？所以真系总卡路里咧要计数噶，唔好食咁多零食啊，唔好食宵夜啊，要食多啲菜啊、生果啊，唔好咁肥嘅嘢。 系啲复活蛋就收埋佢啦。 嗱，减肥呢样嘢，食物讲就容易，做系好困难，好困难嘅。咁你话做运动？最紧要有恒心啦，唔系话一定要去健身室啊咁做噶。譬如你行多啲路行快啲有机会踩单车啊，香港啊少啲啦，踩单车啊，游水啊咁啊，亦都唔系容易做喺香港。单车唔系个个有单车劲俾你踩噶嘛，系嘛？或者游水有几多游泳池啊，系嘛？所以啊，即系唔系一个容易嘅事。我哋又希望每个星期咧，你有3至5次嘅运动，每次有30分钟已经很好啦。 系啊， 呢个真系好好啊！我都做唔到。 惭愧啊，惭愧啊，惭 愧，唉，冇办法噶，所以，所以就系所有嘅嘢咧，我哋都系希望呢个减低脂肪肝啊，同埋其他病嘅机会。 系 咁啊，仲有如果你有第二型嘅糖尿病咧，你系特别小心啦，啊，避免你即系两样夹埋一齐咧，你嘅危险性咧就高好多啦。 是啊，我听完之后呢，我只是觉得少啲机会有脂肪肝就少啲有流感嘅话呢，咁我就打死都要试下保持自己健康啲啦。 是啦，但係喺个食嘢方面呢，我哋而家呢係有好多研究嘅，有啲係超加工食物啊、ultra processed food 啊。 係咩呢？咩或者超加工呢？ 因为天然食物呢经过工业方式嘅做嘅、若加咗食用色素啊、防腐剂啊、乳化剂 啊有水解啊、调味啊咁样，好食喎。一定好食嘅， 肠仔啊、午餐肉啊嗰啲 肠仔、午餐肉一讲出嚟吓死你。 好， 雪糕啊、火腿啊、薯条啊，包括有啲嘅早餐嘅 cereal 啊、汽水啊，有啲真系总之数之不尽啊，有啲嘅特别嘅油啊，咁嗰啲系特别好食嘅，因为我亦都有啲好软嘅面包。咁但系咪真系超加工呢？因为点解我哋惊超加工呢？第一时好味啊嘛，咁你咪食多啲咯，咁你咪卡路里又多啲咯，糖又多啲咯，肥脂又多啲咯，咁啊仲有加落嘅色素有冇问题呢？加落嘅其他嘅加甜嘅嘢有冇令到个食物令到嗰个肠道入面嘅微生物有变化呢？仲有你个本来个食物嘅营养会唔会影响咗呢？又或者因为头先讲，因为食物软咗，容易食咗，又令到你食 多 咗，又肥咗呢？ 系咯，咁样。 所以呢个咧就要我哋自己谂一谂啦，系咪食咁多超加工食物呢？ 系啦，做个精明啲嘅消费者吓，唔该晒。 点解会咁？旧钟翻工手脚剧尽，一出帘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其实我泥沙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怎办？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好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关头上手翻，我要炸掉大脑思想讲话，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浓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咗，我们打开出口。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瞓，喜欢这里有灰尘。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披身可挥霍，自由放飞。 出口一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2024年4月2号星期二，四月第一个星期二，原来今日是儿童读书日，究竟这一日关于什么事，转头 Vicky 话你知。嘅童年都应该有自己中意嘅书噶，唔知呢一刻你又会谂到咩书呢？儿童读书日系创立于1967年，希望透过呢一日话俾大家知阅读嘅重要性，同一时间都可以多多关注儿童书籍。无论系儿童书定系绘本，入面嘅字或者图画，唔单止令小朋友有所学习，有阵时大人睇都会被触动到噶。 所以今日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同佢一齐培养下读书嘅乐趣，话俾佢知读书嘅重要性。其次，你亦都可以上网揾翻你以前中意睇嘅故事书，重拾翻以前细细个嘅乐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啦，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翳翳熱熱嘅天氣，船仔幫我哋睇睇佢啊，好唔好啊？ 可以啊，今日大致多雲，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嘅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出面嘅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2至3，就係低水平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9:00，啱啱跳咗一格啊，9:08啊，早晨，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方面嘅情况啦。美国上个月嘅制造业活动咧意外啊，回复扩张啦，咁啊带动啦债息上扬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啊，跌240点啦，标普500指数跌10点啊，纳指有得升17点啊。港股点睇啊？咁啊，琴日啦吓，咁啊，内地股市咧都做好啦 ，PMI 亦都做好啦，港股应该理论上今日就开门红啦。咁啊，睇翻 ADR 咧升142点啊，主要几只大蓝筹咧都系做好嘅，汇控、腾讯啊、阿里巴巴全部喺 ADR 时段咧都有得升嘅。咁睇下转个头开始啦，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四月第一个交易日咧？都啊大升而回啦 ，OK 呢个时间啊1872388啦，系时候呼吁下电话啦，船仔同埋 Vicky 交俾你哋啦。 冇错啊，如果你都身边咧系有朋友啊，或者你有啲后辈系今年考 DSE 嘅，打嚟俾个支持佢。又或者如果今日系有啲乜嘢特别日子都想同我哋分享嘅，都可以打嚟1872388噶。 系1872388，如果近排咧有啲四月之星啊吓，咁啊踏入四月啦，生日咯，咁啊想祝下身边嘅朋友生日快乐咧，亦都冇。无任欢迎嘅1872388，等你打个电话嚟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咧，邀请到啊生态摄影师阿 Ken 姐喺度嘅。早晨 ，Ken 姐。 喂，早晨啊。 早晨，咁啊 ，Ken 姐咧会经常啊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同好多世界知名嘅杂志团队啊一齐咧，会有好多嘅生态嘅摄影嘅工作嘅，咁啊亦都会有发掘好多唔同嘅团啦，新嘅旅游景点啦。又會帶小朋友咧去走訪好多唔同有趣嘅地方，等佢哋有好多新嘅體驗嘅。咁正直就係有咁多嘅體驗咧，所以即係邀請 Kenzi 喺我哋嘅節目入邊咧做呢個分享就好啦。因為佢嘅地方一定唔係話咁簡單，去邊度就淨係食買玩嘅，係可以去到呢啲地方，仲有好多特別嘅學懂嘅嘢啦、學習啦、新嘅靈感啊，或者人生上面嘅哲學咧，都可以感受得到嘅。咁樣形容啱唔啱咧嚇？ 哇，講到咁高深，有啲擔心喎。不過咧，我相信體驗上咧，我覺得喺我帶同學仔嘅過程啦，每一個新嘅地方對佢嚟講都係個新嘅體驗，唔係話齋去遊樂場玩咁簡單咯。 你嗰啲同學仔係真係同學仔嚟㗎啦，即係唔係讀 U 嗰啲同學仔嚟㗎？ 唔係啊，我哋帶啲好細個嘅同學仔去㗎，我哋有啲小學生就跟我哋去㗎啦。 係啊，所以呢個都非常之特別咧，即係你帶小學生，如果淨係去 shopping 又唔得，但反而而家就去一啲有體會嘅地方，而呢啲地方咧，我相信好多都係其實好啱我哋嘅聽眾，聽完之後諗下自己啱唔啱去。好啦，咁今日我哋第一個去嘅地方咧，都係啲冰川嘅地方嚟嘅。咁係邊一個地方嚟嘅咧？ 嗱，今日咧我哋第一個去嘅地方咧，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一個叫達古冰川嘅地方。 係。 咁咧好多時咧，大家會九寨溝，大家聽過？ 聽過啊，係啊，內地好出名的地方。 內地好出名，但其實喺九寨溝嘅附近咧，有一個地方叫達古冰川。咁佢咧係我哋人類啦可以可貼近最近接觸到嘅冰川，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係一個旅遊區嚟嘅，咁變咗你話啊，我想初步接觸一下，唔使去啲咁極端嘅，其實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很好好嘅地方。 咦？咁我真係唔知喎、啊，其實去到九寨溝唔係話好遠嘅地方嚟嘅啫。 冇錯啊，不過嗱，其實達古冰川喺邊度呢？大概喺四川成都嘅機場呢、可能要有六個鐘車。 六個鐘車。 咁所以呢， 咁都係車啫。 嗰程車都幾遠下㗎。 嗰程車要我當佢一個鐘大概行50公里咁計啦。咁、我都計到個距離，其實又唔係想象之中咁誇張。咁你去到講到冰川，一定係要遠少少啦。 係啊。 咁但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呢、這個距離。 冇錯啊，同埋因為呢個地方點解我會介紹呢，咁因為近年呢即係大家都關注全球暖化嘅關係啦，咁有好多中國嘅教授團隊啦，佢哋亦都會喺上面做啲冰川嘅研究工作，同一時間咧又會俾機會咧一啲小朋友去接觸佢哋嘅研究工作。咁我覺得呢個地方咧好值得家長放假都可以帶小朋友去，都幾好噶。 唔使去極地喎，即係南北兩極嗰啲極地喎。 係啊，因為唔使去極地啦，同埋因為佢哋嗰度嘅配套好好，因為咁啱咧。佢哋嗰度咧就因為開發咗，咁所以咧佢哋有部分唔係考察嘅地方咧，其實纜車都到到。 係咩？ 係啊。 咁照你咁講，其實都幾易去添嘅喎。 其實 不過係要有 車程好遠， 六個鐘啊。 冇錯。 係啦，咁但係我又比較起上嚟，我唔需要去極地嗰個咁遠嘅距離咧，我完全係可以接受喎呢、這個。 其實都係嘅，咁變咗所以同埋佢哋嗰度有啲好特色嘅，都係好近年嘅事。我知道佢哋咧啱啱12月咧就落成咗一個香港第三極博物館。 系， 就系喺嗰度， 就喺 啱啱 达 古冰川嘅旅游区里边。咁因为咧，近年有好多香港人都好关注一个全球暖化， 系啊， 咁就有人喺嗰度做咗一个咁样嘅地方，咁啊都值得大家去参观一下。 咁入边讲嘅宣传嘅教育系都系讲全球暖化嘅， 主要系讲全球暖化啦，同埋喺达古冰川附近嘅一啲生态啦，仲有一啲标本啦，喺里边都有好多。 咦，我好有兴趣，即系达古冰川附近嘅生态同标本系边一类型嘅嘢？ 嗰边嘅生态咧，嗱，我因为其实近呢几年我都去咗几次考察啦，嚟紧我都会带一啲小朋友去。咁咧我试过最深印象就系佢嗰度嘅藏油猴啦。系好多嘅，多过马骝山嘅。 咩养到噶？佢哋啲特别颜色就系点？ 佢都系金毛嘅，不过咧佢嗰度咧亦都除咗藏羊猴之外咧，亦都有金丝猴。 系 咁，但系金丝猴就睇缘分啦。 系啊系啊。 咁同埋咧，佢四季里边咧，因为佢始终系冰川地域啦，其实夏天佢都系积雪嘅。咁但系就暖化得太犀利。而家我听教授哋讲咧，最近应该喺夏天嘅时候咧，系可以行到入冰川里边添嘅。 咁都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嘅呢个。 系啊， 即系放我哋如果游客嚟讲，咁梗系会减低咗嗰个危险性啦。咁但系就系因为佢即系全球暖化嘅问题，令到我哋去到。即系有啲少少复杂啊！呢、這个 系啊，咁不过当然啦，咁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嚟讲咧，咁嗰度其实搭完缆车咧，你都可以欣赏到一个好靓嘅风景，同埋就对于大家嚟讲，我可能唔需要花太多时间，只要喺个旅游区里边我逗留两三日，咁基本上都有足够嘅时间俾大家游玩。 嗯，佢嗰个缆车其实都好犀利，即系佢上升攀升嘅高度其实去到好高。 系啊，因为佢最高点去到460嘅，喺我哋游客可以去到嘅高度。考察点嘅，我哋考察点可以去到5000嘅，但系游客可到高度咧，大概系460左右。 如果460，其实一般游客都系要即系准备定啲高山反应啊嘅药物啊各样嘢先去噶咯。 咁我就会建议大家咧，早一日咧就先住喺景区，因为景区都好多民宿啊或者酒店。 佢景区系几高度噶？ 景区大概系2100至2500。 哦，呢个适应好啊，呢个系啊， 呢个就俾大家可以适应翻一日，唞一唞先。 系 咁啊，第二日就跟翻景区嗰啲车咧，你就可以搭车去到那个。 缆车站咁样 跟住个缆车站就哇带你上去啦。 冇错啦，缆车站高度大概系3100去到4600几度啦。 哇，其实佢攀升都好犀利， 好犀利啊！15分钟嘅缆车，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可能上到去有啲高原反应啊之类，其实都可以搭翻缆车嚟咧，去翻低地休息一下咧，其实都系好快，大概15分钟嘅啫，缆车 系咁啊。如果我觉得小朋友去系一个好大嘅，好真系会哇一声啊， 会系一个好好嘅体验， 好好嘅体验啊！因为第一咁高嘅地方，其实比富士山3000多，其实仲要高好多添。咁你去到咁高嘅地方，可能嘅身体嘅适应啦，身体嘅感觉啦，其实会系一个不生难忘嘅体验喎。呢、這个 绝对系啦，同埋可以好近距离去睇到呢个我哋叫山地冰川嘅风景。其实系唔容易嘅，因为好多好多地方都有，但系唔系咁容易 access 到，即系唔系咁容易到达得到。咁而系一个平民，我哋可以坐交通工具去到咧，我相信呢个是一个好好嘅选择。 哇！呢、這个真系唔系成日听。而且一個去的方法亦都是很安全，即是我不需要又要考什麼牌，有曬啲咩 license 啊，又簽曬唔知咩狀嗰陣先去到噶嘛？呢個係 我唔需要啦，當地亦都有好多工作人員可以支援到大家嘅，我知 係嘛？咦，咁幾好喎、啊！咁你去到上去嘅時候咧，會點樣同啲譬如小朋友講或者團友講，就係話有我哋應該點樣去到欣賞呢一類型嘅風景咧？ 我哋嘅生態教學團咧，其實我哋就都好多謝有一啲冰川研究團隊啦，咁佢哋甚至會挖一啲人咁高嘅雪坑啦，俾小朋友親自落去咧，去做採雪樣嘅科普工作。呢、這個我相信應該都冇乜人可以去做到呢個咁嘅體會，因為其實佢哋本身啦，嗱純粹用 咁如果小朋友落去嗰個叫窿窿嗰度，咁你都要又要綁繩又成 哦。哦，佢哋會有工作人員有條梯俾佢爬落去，好方便嘅呢、這個。係、哦、啊，咁同埋佢哋就冬天就有啲活動都幾得意嘅。佢哋冬天就滑冰啦，夏天就滑草啦。我聽佢哋講。 哦，咁啊，滑夏天嘅時候滑草就可以訓練埋滑冰嗰個嘅技巧啦。 冇錯啦，咁啊都幾得，因為始終我點解會推介呢個地方？因為佢始終係一個旅遊區。 係。 咁所以因此就有好多配套上，甚至喺安全性上咧，都會比較好啲。就唔係話啊，好探險式咁樣。 係啊，係啊，但係成個構思或者俾人嘅感覺，其實已經係好探險，因為你用呢啲字眼，譬如冰川啊，或者你去嘅地方咁高啊，4000多啊，其實呢啲全部咧都係大家一直以嚟係要覺得我一定要考咩牌，有咩 license 先至去到，然後去到又揾當地導遊，即係諗好多呢啲嘅事情先至去到地方。但係其實聽 Kenji 講咧，就係而家有好多譬如真係佢旅遊地方嚟嘅，佢都係保障咗大家嘅安全，跟住亦都可以保障到大家可以欣賞到一啲好難先至欣賞到嘅嘢。 同埋咧，中意影相嘅朋友再介紹多樣嘢。 好啊，好啊。 喺達古冰川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影相嘅朋友會好開心啊。嚇！咁壯麗嘅風景，大家好想航拍噶嘛。咁但係你知航拍有好多地方唔得，達古冰川咧係可以航拍嘅。 但係航拍其實都好講個高度嘅。 哦，係啊， 因為佢個氣壓個稀薄問題都好影響佢飛行嘅。 冇錯，咁但係咧，喺達古冰川旅遊區咧，只要你低山區唔係纜車站附近一帶咧，基本上佢係開放俾大家用航拍嘅， 任拍嘅 安全情況下， 即係佢嘅 area 呢個 area 就任拍啦。 係啦，咁對於中意影相嘅朋友咧，我相信係一個好有趣嘅體驗。 你咪中意影相嘅朋友咯，你都有用到航拍機去拍 嘅。有啊，我哋都拍咗好多唔同嘅相，一陣同你 share 下。 哦，好啊，好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Kenji，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机械人可以原来运用喺海关方面呢？事源海关就喺去年引入咗3部嘅智能车底机械人，分别喺落马洲管制站、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同埋深圳湾管制站使用，同其他跨境车辆去到某个指定地点，然后再用车底检查系统检测唔同。原来呢一款机械人就可以就地检测车底，拍摄埋跨境车辆嘅底盘，再用埋人工智能同原厂底盘嘅图像对比，睇下有冇违禁品收埋喺车底下面。海关就话啦，呢一款嘅机械人适用喺私家车同埋货车，一般嘅私家车净系需要30秒嘅时间就可以完成检查成个私家车车底。 另外，海关亦都会在柴湾的植物仓库引入了与本港生产商一起研发的智慧植物管理系统。海关就说了，因为引入了这个系统之后，植物储存量增加去到2010箱，较传统的仓库增加了 34%， 每年悭回差不多110万元和搬运工人的费用70万元。海关就说了，将会在今年第二去到第四季分阶段推展去到其他67个植物仓库。现在的人工智能和智能机械人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悭回不少钱。希望不同的海关部门亦都可以采纳更加多这一类型的科技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28分，原床位置很近。但留信身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在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尽跪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100天，已多已疏远，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心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房会有天中断。8:15，听回10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换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100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怎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房会有天中断。 31，嚟到4月2日嘅星期二，嗱，虽然今日咧系第一日，大家都要翻工嘅，不过唔紧要嘅，迟啲又放假噶啦。咁一于睇下咧，翻工嘅日子点样令自己更加精神啊！所以呢个时候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讲商机讲机遇啊！咁啊，呢个节目咧系由香港电台同埋投资推广处联合制作嘅。咁啊，带我哋认识下咧，投资推广处点样帮助一啲外资嚟香港咧去到做生意咁话。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大湾区。咁啊，点解咧？话说啦，香港系大湾区蓬勃发展嘅当中一个重要嘅一站啦。咁啊，投资推广处咧就帮助推广大湾区发展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贡献嘅。咁啊，因为佢啊成立咗一个专业嘅大湾区团队，咁啊帮好多大嘅企业咧提供一啲 協助啊，等嗰啲咧外資嚟到香港，亦都可以咧去到亞太區或者去到大灣區嗰度咧去發展佢哋嘅業務，揾嗰啲商機咁話。咁我哋今集節目咧就訪問咗兩間咧當中受過投資推廣處協助嘅公司啊，咁啊去到大灣區嗰度發展嘅。嗱，第一間咧就叫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咁啊係一間會計師樓啦。另外一間咧可能大家都有幫襯過噶啦，就係、是、一個甜品店啊，叫 Port Lafayette。咁咧佢哋兩間公司咧都係受過呢個投資推廣處嘅幫助，去到大灣區嗰度拓展呢個國內市場。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多啲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7:35講商機講機遇啊！ 每一次咧睇到呢一個節目咧，我都喺度諗，因為我一直都覺得咧外資應該就咁嚟香港投資就得啦。但係咧，大家都忽略咗係咩咧？背後究竟佢哋係咪有好多嘅政策，或者咧，我覺得香港獨特之處咧，就係我哋係一個跳板，可以咧藉住我哋翻翻去大灣區嗰度發展嘅。咁但係睇呢個節目咧，我哋就可以知道我哋點樣可以加固我哋呢個角色之餘咧，再拓展多啲。記得留意7:35嘅講商機講機遇啦。去到晚上11嘅音樂旅人係講啲咩咧？ 嗱，呢一個紀錄片系列咧，就係顧名思義帶大家去聽下音樂，但係去飛去唔同地方旅行，一邊旅行一邊聽音樂。上一個禮拜大家有睇過啦，主持人帶大家去到秘魯啦。嗱，今集因為秘魯都幾大，今集繼續同大家玩下秘魯，去唔同嘅地方。咁啊，主持人咧會帶大家去到秘魯區裏面嘅亞馬遜河啊。咁啊，大家一諗咧，亞馬遜河都係嗰啲熱帶雨林啦，要帶住把開山刀咧，去到應付嗰啲未知嗰啲好凶猛嗰啲動物啦，或者食人倉啊咁啊嘛。嗱，今集咧完全唔同嘅，帶大家上一隻高級遊輪嗰度遊亞馬遜河，好超嘅呢件事。係啦，咁啊佢呢個好大家都未必有見過嘅一個享受，一個旅行嘅方法啦。咁啊，主持人會帶大家上到呢條遊輪嗰度，咁啊嘆下嗰啲精緻嘅美食。體驗下咧呢個遊輪上面有啲乜嘢玩，但係都有嘢學嘅，就睇下咧亞馬遜呢個地方咧對地球嘅生態有啲乜嘢貢獻嘅。咁啊，旅行之外咧，頭先呢個節目叫音樂旅人啊嘛，咁音樂部分喺邊啊？咁啊，節目嘅下半部分咧帶大家翻去到利馬呢個城市啊，秘魯利馬。咁啊，呢個地方咧係古城啦，但係佢亦都而家係現代化嘅發展相當之多嘅。節目咧請嚟一位嘉賓，佢本身係一位搖滾樂手嚟嘅，佢會帶主持人咧去到透過佢嘅目光去睇而家呢一個利馬係點樣嘅。佢亦都會帶主持人咧去同佢嘅音樂界嘅朋友去到見下面，一齊去 jam 下歌，等大家認識一下咧利馬呢一個地方。好多朋友會去旅行嘅，咁但係呢啲唔係旅遊觀光點嘅地方嘅利馬係點樣嘅咧？帶大家深度遊咁話。咁大家未必咁容易去到秘魯旅行啊，咁唔緊要，今晚11音樂旅人，大家睇下先，當做下功課啦 嚇。我唔知呢一個亞馬遜河咧，有冇啲獨特嘅音樂嘅咧？ 我谂每一个地方都有，不过真系想象唔到系点样。 可能系啲人喺度喷马骝叫， 即系好似嗰啲土人嗰啲啊，好似嗰啲主题公园咧，我哋有时搭嗰啲船仔会听到嗰啲土人唱歌咁样啊，即系想象唔到。 系咯，同埋我自己咧最近有个新嘅习惯嘅，就系好中意听白噪音啊，即系嗰啲流水声啊、风声啊。咁唔知亚马逊河嘅时候咧，嗱佢哋呢啲就情系真系大地在我脚下啦，呢啲天然嘅白噪音。究竟喺嗰度瞓觉系咪真系特别冧嘅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11嘅音乐旅人啊！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就嚟9:30，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初时咧局部地区咧能见度都系较低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啦，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系炎热一啲嘅。咁啊，依家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建筑遭到空袭。伊朗革命卫队证实，他们七个军事顾问死于袭击，死者包括圣城旅高级指挥官扎克迪。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扎克迪的副手和另一个高级指挥官亦都死于空袭。叙利亚和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发动空袭。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通电话的时候，强烈谴责以色列发动野蛮的空袭，并且批评以色列违反国际规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就说，伊朗保留对袭击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方对任何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升级或者加剧的事情感到担忧，但是预计事件不会影响有关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谈判。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开辟一条临时航道，方便清理冧桥残骸的船只。一艘失去动力的货船上星期撞向大桥的桥墩，导致大桥倒塌。工作人员努力清理复杂的拆除钢材和混凝土工作。事件中有六个工人堕海，当局暂时只是找回两具遗体。州长摩尔重申，首要工作是找回其余四个人的遗体，然后重新开放通往港口的航道。摩尔话，工作人员用大型起重机用了十个钟吊起180公吨的桥梁组件，又话如果天气许可，将会吊起另一个317公吨的残骸。当局话，随住更多的碎片清除，计划另外开辟两条更大的航道，但是目前难以提供时间表。翻嚟本港，将军澳医院一个住院病人昨晚自行离开医院，院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那个男病人43岁，昨晚大约8点在未有通知病房职员的情况下自行离开外科病房。职员发现病人自行离开之后，随即通知保安员在全院范围搜查和要求警方协助，但是未见病人踪影。那个病人大约1.7米高，长头发，瘦身材。闭路电视纪录显示，他离开医院的时候着住病人服。发言人说，院方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的搜查行动。医院已经透过通报系统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71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3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6.96升2.02元，友邦保险54.4升1.85元，阿里巴巴70.2跌5仙，腾讯控股309元升5.2，港交所233.4升5.6，美团99.2升2.4，比亚迪股份206元升4.4，中海油18.72升6毫，网易154元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51.7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7，人民币7.232，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39,975点，升172点。港金报21,000蚊，升5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49.39美元，卖出2,2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讲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卫利苑。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B 瞓得安全， B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 B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捞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 CY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再震，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Omoi no Take 呢一队嘅组合由三位嘅成员组成，佢哋分别亦都系嚟自岛根县出身嘅藤井绫央，以及咧就系福岛智朗，同埋咧就系富田洋之俊噶。咁佢哋今次都有机会喺日本方面为电视台嘅一套日剧叫做《I Love You》主唱主题歌曲，歌曲名字《记忆光年》，亦都嚟到我哋日本流行榜嘅推介作品。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Omoi no Take》《记忆光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三十年嚟喺香港大球场创造出多个精彩时刻嘅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年再次汇聚全球最顶尖劲旅，加上多个本地及海外音乐单位，势必轰动全城。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分，翻工嘅第一天，开市嘅第一日，好开心，大升三百几点，听下听众朋友系咪都开心 ？Hello，Hello， 早晨， 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黄太， 系啊， 你好啊，黄太，早晨， 系啊，欧早晨啦，同埋两位靓女都系早晨啦， 系啊， 早晨啦， 系啊，黄太，你今日好开心喎， 唔系啊，因为我打通到电话咪开心咯， 我知道啊，你个开心带嚟一点娇嗲，为什么是不是锡你的老公啊，真是太宠你了这样。 是的，因为我觉得打通电话是很难得的事。同埋呢，今天就是我和我先生四十周年注册那天的日子。 恭喜晒黄生黄太。 同埋咁啱呢，我仔又是四月三号生日的。 Happy birthday， 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 Eagle Wong。 Eagle， 生日快乐。 系啦，所以咁啱咧，我就打个电话嚟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打得通。点知 OK， 咁我咪觉得特别开心咯。 系啊，咁 你哋今日咧注册四十周年咧，原来系红宝石婚啊！ 系 啊， 红宝石啊！ 诶，你唔使知噶，叫老公知就得噶啦。 我真系唔知，唔系啊，我哋好普通噶咋，我哋日日都系咁样过。总之我觉得唔需要话刻意去纪念啲乜嘢日子嘅，不过咁啱啊啫。 系啊，日子过得快，咁就够快乐咧。就好快噶啦， 系啦，我觉得每日开心嘅仲要个生日啦，或者有啲咩特别嘅日子嘅，我觉得每一日开心系最重要嘅。 绝对系啦，我听黄太嘅声音，根本日日都无忧无虑咁啊，日日即系听下晨光第一线去饮下茶，咁啊，股票升又开心，层楼升又开心，老公啊准时翻嚟食饭，煮靓味俾佢食，系咪咁样过生活嘅咧？黄太 系啊，我好简单啊，就我觉得我好容易知足嘅，所以我希望人人都好似我咁样知足啲咧。个人会开心啲， 我都知足噶。 系啊，阿欧、你都会知足噶，我觉得你都系啊，你都系嗰啲人嚟噶。 系啊，我都系同一种人啊，开心又一日，系咪先？即系讲真嘅，最紧要就系、年纪大咗，或者人咧叫做有啲历练。旧时细个僆仔嘅时候真系唔晓噶。其实咧，齐齐整整 唔系好大年纪啫嘛，你不过你大我个仔少少啫嘛， 大你个仔少少啊，都好大噶啦。系咪话？ 系啊，你睇住你大噶，所以你唔使话讲到个年纪好大，你同我仔大我仔一啲啫嘛。 不过咧，都真系有啲觉悟嘅，大家即系听众都。是真的朋友啦，我真的 当听众是朋友的。咁真的有时倾开偈都发现啊，即係过去嗰两三年，喂，譬如疫情之后咁，即係好多嘢都有大嘅变化咁样。所以有时齐齐整整喺屋企食餐饭，或者有啲好耐冇见嘅朋友，你真係推晒所有嘢同佢食一餐饭係好重要。因为嗰餐饭可能食完之后呢，有两三年都唔见㗎啦。跟住佢可能再飞返嚟嘅时候，大家都有好大嘅变化。 所以我就话珍惜每一日囉，就 啱啊，讲得冇错。 係啦係啦，同埋呢，我妈已经93岁啦。所以我祝佢呢身体健康啦，每一日都开心就已经够㗎啦。 係啊，咁陪下妈咪饮下茶囉，咁叫下乖仔啊，又陪下婆啊。 会唔会，我仔都算乖。好多时都去探我阿妈咁样嘅，咁系啦，咁我仲有好多姨妈嗰啲嗰啲家姐，我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个个都开开心心啦，每一日。 好啊，喂，咁今日都应该要同阿老公庆祝下，即系你话成日都话签字四十年啦，即系我知道你哋嗰一代人就觉得注册嗰一日系重要嘅，就唔系讲话结婚嗰一日，因为 系啊，我觉得注册嗰日先系最重要，系两个人嘅事啊嘛，你买手嗰啲系其他人。 是 啊，所以我注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日咯，就是开心的每一日就 学嘢啊，学嘢啊，学下黄太啊，呢啲真系啊，女人的智慧啊， 智 者 啊， 唔系噶，我都好听你留意你讲嘢，你都好有智慧噶，所以我都听学下你噶。 好啦，多谢晒，咁我哋成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好多唔同出色嘅主持人嘅，咁 啊， 我哋又将即系前一辈或者好多前辈其实教我哋好多嘢，即系譬如 我而家新啊，全仔佢哋都好好啊，都好 乖， 好乖。 佢哋把声好甜噶，我觉得佢哋把声，佢哋把声系啊，好甜噶，听落去咧好舒服嘅。 嗯，你老公咧就中意张学友，咁我就斗胆咧拣咗一首作品，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张学友嘅《讲你知》，就系好甜嘅一首作品。 哦，好啊，唔紧要噶，我都冇所谓嘅，总之人哋帮我拣到点唱，我都觉得好开心，咩歌都冇所谓。 咁我哋祝你哋一家人开开心心、幸福快乐，仲有长长久久、身体健康，好 吗？好啊，多谢晒你香港电台每一位都系每日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多谢晒， 好，拜拜， 多谢， 拜拜。 看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看你正面，两手失控在战；看你笑脸，我开心数夜数天。与你说话，我哑口会无言；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与你贴面，一世的点点。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三年去换我共你十天。要讲你知你的意愿，会当我的心肝跳一千。难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心再不跳，在记忆潜意识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说话我哑口会无言，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与你接面一世的经典。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三年去换我共十天。要讲你知你的意愿，每当我的心肝跳一次，没法子难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心再不跳，在记忆潜意识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嚟到飲食圖鑑，今日呢個飲食圖鑑咧，既然尋日食芝士食得咁開心，所以今日會係再 encore 噶。 好 咁、當然，如果你話唔食芝士嘅朋友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咧喺任何嘅料理上面，你飛走個芝士佢，咁就係變咗走芝士啦。 不過有啲唔係因為唔中意食芝士，係對芝士敏感。 係啦，芝士敏感啦。 咁都幾好喎，有啲餸嘅話可以飛走個芝士，同樣都係出色嘅。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呢個咧，今日呢個方法咧，同尋日嗰個有異曲同工之妙嘅。咁啊，尋日我哋用蝦滑啦，咁啊，今日就唔用蝦滑啦。今日亦都可以咧，就先準備咗嗰啲 我覺得方包都得嘅，方包就有埋皮嗰啲方包，即係平平地嗰啲買翻嚟，其實都已經可以。咁、那個做法咧，呢、這個好玩啊，呢、這個好玩啊。咁你就將嗰啲四五塊嘅方包咧，就先搭起咗一棟先，買或者你買翻嚟啦，一棟方包噶嘛。跟住你咧就攞啲硬物，譬如砧板乾淨個面啊，咁就上面壓落去。一嘢压压落，啲细路仔最中意嘅，攞啲面包揿揿揿揿揿到啲面包扁晒死晒咁样。咁知唔知你细个冇搣过方包？ 有，就系唔知点解会硬系想揿扁啲面包。 我 细个 咧好衰嘅一个食方包方法咧，就搣咗佢细细嚿啦，喺个角落头搣咗佢， 搓完 系啊， 我都有试过， 你都有。 唔系啊，系咪细个觉得似当泥胶咁玩？ 你当泥胶，我当其他嘢啦。搓完嘅话，咁就边度会食嘅？因为自己搓嘛，咁搓咗落去之后摆喺度，不过食落去个感觉我觉得系怪啲嘅。 系啦，但系我屋企人就会闹啦，唔好将啲嘢食攞嚟玩。 系啦，我而家都会讲啲，而家我就变咗我细个嘅时候我阿爸阿妈个角色啦，因为我而家都阿爸阿妈，就要同啲仔讲食物唔可以我嚟玩噶，食物俾能量我哋，我哋要尊重食物。 但系你谂下，原来细细个我哋都有共同嘅兴趣嘅时候，就系发挥我哋嘅创意力。 系啦，咁所以咧嗱，我细个我同你都一样啦，我哋有曾经将呢个方包搓完啦，搓完啦。我哋今日就将佢揿扁，系啦，一栋嘅方包，可能六七块，即一次我将佢揿扁，揿扁咗佢，咁啊变咗柿饼嘅，唔系变咗柿饼，sorry， 好啦，咁你就将佢扁晒之后咧，咁我亦都要准备定啲香肠，咁啊香肠同芝士咯，我一块完整嘅一块， 我用芝士肠得唔得咧？ 都得，咁但系有啲朋友佢中意个芝士个味道就浓烈啲嘅 ，OK， 系啦，咁啊另外再 extra 一块芝士，或者你觉得我搵到一块芝士个味好劲，我好中意，咁你可以自己将佢切咗一个方形嘅芝士先，咁你就将个变咗饼饼嗰个嘅面包啦放喺度，跟住就将个芝士放上去啦，然后就再将呢一个嘅香肠就放埋喺上边，咁香肠放喺上面嘅时候就唔好话个唔系四方形嘅方包。将佢打斜，即系对角咁样放， 对角 咁样放， 圆条嘅， 圆条。咁、哦、如果你嗰个香肠就好霹雳嘅，人哋食嗰啲好长嗰啲嘅，咁你咪将佢切一半咯。 唔系，我以为咧系要将佢切到平面之后铺喺面咯。 唔使，圆条 嘅， 即系肠仔包咁样啫嘛。系、 okay, okay, 打斜角咁样去放嘅。 系啦，如果你话你嗰个香肠高过我嘅，咁你就自己切啦，咁样就切翻佢短啲咁样。 都 几 惊 我， 可以突破呢个世界健力士 一七一 cm， 我高过我嘅话一七二 cm 啱啱。好啦，咁跟住呢一个嘅香肠你放咗落个方包嗰度啦，咁唔系对角嘅，咁你就帮佢冚皮啦。冚皮咧都系左边冚，右边冚，即系左边同右边互冚咁样啦，系劈劈咁样两声就互冚咧，即系我咁，过嚟俾我冚两下咁样。好啦，跟住你就将佢左边同右边冚埋咗，咁你咪即系好似热狗咁样咧。 系， 所以我同陈文哥有少少似，都系热狗嘅。 所以佢出到嚟系三角形嘅。 出到嚟佢系一条噶嘛，不过佢系左边同右边冚埋咗，咁咪好似一条香肠，有少少似嗰啲咧台式大肠包小肠咁样嗰个形状啫嘛。 OK， 明 白。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准备定竹签，系啦，准备定竹签，跟住你就将个竹签就拮住佢，因为你惊佢嗰张皮打开咗，个皮即系咩啊？放包，系啦，咁你惊个皮咧腐皮啊，跟住香肠腐皮，咁你就剁一剁佢，咁啊就可以即系连埋一齐啦。好啦，跟住我亦都准备定啲蒜头，蒜头咧就一 蒜头 啊。你嗰個鼻頭先個鼻用先，而家攞蒜頭出嚟啦，攞蒜頭出嚟就剝，跟住切，或者唔使剝嘅，有啲朋友就直啦，將佢整嗰啲蒜頭切粒機，咪擺入去攪 拌機 咁樣，咁啊攪到佢一粒粒咁樣嘅。好啦，咁你要準備定蒜頭啦，跟住都要準備定啲芫茜，有啲朋友中意食芫茜，我落芫茜。如果我咧就下下去咪食米線，我走芫茜嘅。咁我就用啲芹菜，芹菜我好中意， 我都中意。 所以有啲人百思不得其解，你呢个人咧唔食芫茜，但西芹同芹菜你又食， 咁两种味嚟嘅。 有啲人觉得系一样嘢嚟噶， 系咩？ 系啊， 我觉得两种味嚟。 我都觉得系两样嘢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就食芹菜同呢一个嘅西芹嘅，系我都好中意嘅，我系中意添噶吓，唔系净系话会食，系我都好中意噶。跟住亦都将嗰啲就切成粒粒，或者就将佢再切碎啲，系啦，咁都得嘅。好啦，跟住咧，你喺呢一个攞个 pan 出嚟咯，攞个 pan 出嚟咧，你就可以攞一嚿牛油放上去啦，拎佢溶咗佢，跟住亦都加少少嘅加少少奶。然后咧就再将头先落多少砂糖先 ，sugar 系啦，跟住就 将落落去边话， 落落个 pan 嗰度啊，开火啊嘛，你将嗰即好似煎牛扒咁样啫嘛，咁你个牛油喺上面碌碌碌碌咁啊，一炸牛油嗰啲油咯，跟住就再落呢个牛奶，倒即系变咗更加液体状，跟住就再将头先个蒜头啦。仲有咩 啊？砂糖， 砂糖啦，同埋呢一个嘅芹菜或者芫茜，倒埋落去。好啦，倒咗落去之后咧，就将佢搅，跟住咧呢个时候咧，又系芝士出场啦。咁你就攞头先你咪包个香肠嗰个芝士咧，一块块嗰个咧，你再攞多两至三块出嚟，劈落去嗰个 pan 嗰度， 整溶佢。 咁因为有芝士咧，所以本身佢都唔会好唔稀嘅，佢都结结地咁嘅感觉嘅。跟住你不断喺度搅，好有爱心咁样将佢搅。 不过搅呢一个搅烂呢一个嘅片状芝士咧，系需要俾少少时间 嘅，文火啊， 系啦， 冇咁多嘘声好大火。 佢唔系好似嗰啲碎芝士咁样咧，好快溶嘅，你要俾啲时间。 系啦，要时间。就因为有时间的琢磨，亦都有时间的帮忙，所以才可以证明得到你很有心机去到整呢一个汁嘅，呢个原来系一个汁嚟嘅。好啦，咁当你整完呢个汁之后咧，你就可以攞个嫂，又要阿嫂出场啦，即系打阿哥打俾佢啦。跟住咧，你就攞阿嫂咧，就叫阿嫂帮手咧，就攞嗰啲汁咧，就将你头先嗰个咪冚住咗屁嘅香肠面包咧。就一路系咁搽咗油油咁油上去，油油咁样油上去，好啦，咁你就发觉啲油嘅效果好好，因为佢有嗰啲蒜粒喺度。 哦，同埋有牛奶啊， 有牛奶， 所以就吸得都快啲。 系啦，冇错啦，跟住你一路搽上去啦，跟住咧，亦都系将佢放入去气炸锅或者焗炉，這个我就觉得其实焗炉会好啲嘅。 用嗰啲三文治机得唔得啊？飞碟机嗰啲？ 点啊？点啊？飞碟一入咪扁晒咯。 哦，咁啊，咁佢本身扁咗。 唔系啊，佢方包系扁啫嘛。 咁啊系，啱啱。 我头先我好似嗰啲台式嗰啲大象包先，即 系 好似热狗咁样嘅。咁你就拎入去咧，就焗咗佢。咁又系嗰啲180-220分钟啊。咁你自己衡量一下啦。如果你焗炉焗嘅时候咧，都系就翻相应嘅时间。好啦，咁你焗完出嚟之后咧，或者气走咗蒸出嚟啫，成嚿变咗热狗咁样嘅。但系成嚿都系脆，而且仲。好香呢一个奶香同埋呢个芝士香， 蒜香 都出埋嚟 嘅，我都中意啊！ 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即系有空闲嘅时候试一试呢一个嘅特别嘅蒜香法式香肠包，我觉得相当之唔错啊！ 我的享乐时代。 两分零钟够唔够你享乐啊 ，Vicky？ 梗系够啦！琴日话说收咗工之后咧，就梗系假期啊嘛，梗要享受一下噶啦，振兴下香港嘅经济，去咗按摩，好开心啊！ 依家个 slogan 系咁噶，同舟共济，振兴香港经济。我背咗啦，头先已经想讲一次啊，唔记得咗，依家可以讲到啦。好，你点样振兴法？ 系啦，就梗系啦，揾咗一间好舒服嘅按摩铺嚟到去按下全身啦，按住90分钟啦。咁我觉得咧个姐姐好好嘅，佢帮我去按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佢有啲提醒嘅，系佢话女特别女士啦，其实喺自己平时可能冲凉啊或者。煲紧剧嘅时候都要去通一下啲嘅淋巴， 煲剧都要通淋巴咁忙啊？ 因为其实咧，佢话我哋点解经常会周身骨痛啊，好似肩颈膊痛啊，其实因为我哋有阵时啲淋巴塞咗，咁佢咧就教咗我有几个方法咧嚟到去通淋巴，咁啊同大家分享埋，咁啊大家可以今晚嘅时候咧煲剧啊，或者食完饭冇嘢做咧，又可以通一下个淋巴啦。 好啊， 系啦，咁首先咧就系第一个系大髀内侧啊，咁就向上推，咁你会摸到大髀内侧有一啲嘅力噶啦，嘅力噶啦，一格格嘅嘢，你唔好以为佢系脂肪、啊。原来唔系，系淋巴嚟嘅。 我 feel 到啊，即刻 系嘛？ 系我都通紧，即刻试下先。 唔好咁做，将只手摆翻上去台面先。 嗱，你哋唔好乱谂嘢。 我冇啊，我原唔系，因为我唔想乱饮嘢，所以你哋只手麻烦举高同我一起做节目。 系我为大家一起测试下先。 大家记住啦，大髀内侧就向上推。咁然后咧，第二咧就系我哋嘅拜拜肉嘅位置，我哋举高我哋嘅手，然后咧喺拜拜肉嘅位置向下推，推向你嘅腋下。嘅位置系啦，咁样不断佢都，你都以为咧嗰啲拜拜肉以为是脂肪啊，原来嗰啲都唔系脂肪嚟噶，粒粒嗰啲系淋巴嗰啲淋巴结。 会唔会系你两个瘦先冇乜脂肪？ 我就有啊，我就系问佢嗰啲， 我就系有啦。 系咯，佢就话唔系淋巴，系呢唔系淋巴，唔系脂肪， 系淋巴，即系通翻啲淋巴。 系啦，通翻啲淋巴。第二咧，最后一个啦，第三个位置咧就系颈部嘅位置，咁咧就向下推，系啦，向下推。咁咧其实通咗嘅话咧就冇咁水肿啦，个人咧都会。 精神啲，冇咁攰，而且排到毒，令到我哋新陳代謝都好啲。 頸真係要推下，有陣時依家真係肥肥頸啊，搞唔掂啊，想抽脂啊！ 你想瘦面咧，通下頸嘅淋巴都可以幫助到啊！ 我塊面冇乜問題，我條頸肥，點搞咧？ 你嗰啲唔係肥嚟㗎，水腫嚟㗎啫。 好啦， 推下佢啊！ 聽日再傾。